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早上嘅时候，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喺星期五嘅早上，咁啊今日2022年嘅1月28号，咁啊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朝头早嘅时候一齐起身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咧都已经嚟紧又年廿八啊、廿九啊，跟住大年初一啊，呢日子咧就好快，仲轻轻含含隔两三日啊嚟晒噶啦，咁啊大家都尽可能咧。除了是有一个即都是有需要一个庆祝叫做农历年的过渡的心态，但是都要记住紧紧记住就是防疫的重要性。这件事就是先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外面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90%。 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人咧必须要放下我哋自己嘅脚步，就算你唔停低落嚟，都慢少少啊，好似一个长跑选手咁样，长期保持咗一个最高嘅速度咧，其实咧系辛苦嘅，好难咧就会将个长度可以保持住，可能会一短咗，因为你用力多咗。有阵时人咧，我哋都要放慢一下自己嘅脚步，深思熟虑一下，到底我哋眼前嘅路应该点样走，先至唔会再出现一啲嘅冤枉路咧？点样先至可以行得好啲咧？有阵时我哋就应该咧，想要放松一下，我哋可以躺喺草地上面，望一望远处嘅河边，或者喺一间你认为舒服嘅 cafe， 安静嘅环境休息一下，喺脑袋放空一下。有阵时又都系有规律嘅工作啊，同埋玩乐嘅时间亦都相当之重要，可以俾自己每一日咧都过得有价值同埋愉悦。如果你每一日即系不停地咁样工作啊，丧失咗咧就系生活嘅一种趣味嘅话咧，其实个人唔单止攰，连个心都攰。好多时你会发觉我哋攰嘅啊，虽然有啲人就话到啊，翻工翻到好攰啊，好想休息啊。但你有冇谂过，其实攰嘅唔系我哋嘅肉体，而系我哋嘅意志、我哋嘅心灵，因为啊，佢冇得到一个好好抒发佢哋情感嘅空间同埋喘息嘅机会。如果你嘅意志系强嘅，有休息到嘅，其实你嘅肉身都一样可以继续好好拼搏。 谁低了额头，脚 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早上时间见到出面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90%。专利加上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人都会好介意自己有个肚腩仔，唔单止影响外观啊，最紧要嘅就系可能隐藏咗好多健康问题噶。有营养师话，体重只系其中一个测量健康嘅标准。但是内脏脂肪亦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如果内脏脂肪太多，就有机会患上各种的慢性疾病。注册营养师说，粗略而言，人体的脂肪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而内脏脂肪就包括了覆盖和囤积在胃部、肠部、胰脏、肝脏等等的器官里面的脂肪。大部分的脂肪都是集中在腹腔内脏的附近，跟很多慢性疾病都是息息相关的。今朝早就想跟大家讲几招可以测量下内脏脂肪了。第一，就是靠肉眼去看，看下个肚腩会不会是大部分小腹都比较突出。有啤酒肚又或者是大肚腩的人，内脏脂肪含量都会较高的。第二，就是要看下内脏脂肪的指数会不会超标了。一般成人的正常内脏脂肪指数大概就在1至9之间，若果去到10至14呢，就属于肥胖，而去到15以上就很危险的了。第三，就是可以量度腰围，计下腰臀的比例。如果屋企的体重磅是没有测量内脏脂肪的功能，就可以用软尺来到量度腰围，或者计算下腰臀比例，跟住再判断下是不是属于高内脏脂肪的高危群组。成年男性的腰围标准都是多过90厘米，至于女性呢就多过80厘米。至于腰臀比例，男性来讲大概是多过 0.9， 而女性呢就大概多于 0.8 了。 除此之外，营养师亦都分享了几个饮食习惯可以改善高内脏脂肪的。第一，就是要降低精致淀粉质的摄取量，例如是白饭、面条等等，建议可以吃多些圆形淀粉质，好像是薯仔、番薯和糙米咁。第二，就要少啲食精致糖啦。精致糖容易快速形成脂肪囤积喺身体入面，例如甜食又或者系含糖嘅饮品都系高危啊。第三，油脂嘅摄取量就唔可以咁高啦，要尽量选择好嘅油脂类，唔好超标啊。最后就要食足够嘅蔬菜，最好就选择食深绿色嘅蔬菜。唔好淨係食菜葉，佢嘅根、茎、葉都要食，咁先可以补充返膳食纤维㗎嘛。最后亦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怕辛苦而唔做运动啊。应该要适度持续咁样做带氧运动，对于改善高内脏脂肪就好有帮助啦。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And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Cause I'll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Remember, I make mistakes.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And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Be there. 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大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早上嘅六点二十四分啦，咁 Happy Friday， 咁希望今个星期咧，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咁样过。要过得开心咧，其实都唔系话想象之中咁难嘅。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咧，大家可以好快乐咁样嘅方法。特别咧系农历年嘅时间啊，唔知道你有冇同家人咧就系、是、去到选购一啲嘅花啦，去到好好地装饰一下，布置一下你住紧嘅屋企。花墟咧其实亦都系佢哋自己特别嘅开放时间啦吓，咁大家都会留意到新闻报道就话俾大家听，系啊，咁啊之前嘅时候咧都已经公布咗啦，咁啊喺直至到呢段时间啦，呢几日啦都会有一个咧就系、是、公式嘅一个封路嘅措施，咁啊之前交通组咧嘅同事亦都咧就系、是、同大家咧就系、是、讲过有关嘅时间啦，咁啊大家就要记住，咁啊除咗咧就系、是、讲到花墟之外啦，其实啦唔少嘅地方咧都一样咧会有佢哋自己开放嘅。一个花市嘅时间嘅，咁虽然细细地有啲可能净系得几间铺头仔，咁但系咧都不失为一个咧就系、是、好去处嚟噶，咁大家咧可以喺嗰度咧就望一望，睇下有啲乜嘢花咧，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可以收集一下。除此之外咧，几值得推介嘅咧就系湾仔啊，利东街嘅一个利东街嘅灯笼街咧，咁亦都可以话会强势回归、哦。咁入边咧见得到有好多人气嘅打卡位啦，灯笼嘅长廊，咁亦都咧就再度翻嚟啦。今年亦都加入咗咧唔少嘅桃花树去到装饰噶，咁啊期待新嘅一年为大家带嚟一个咧就非常之好嘅好运。更加咧有啲新嘅店铺咧咁啊入主咗，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吓。今年佢哋嘅主题叫做虎年起始，咁啊灯笼迎新春，咁啊比较厉害嘅都系见到咧就系888个嘅。大红灯笼真系高高挂，咁成条灯笼径咧，咁都相当之厉害呀，好有呢一个咧就系过年嘅气氛。如果唔知道去边嘅时候咧，见到嗰度人少少，都可以去望一望，影翻张靓相喺嗰度打下一只靓卡噶噃。 想跟他攻下的，得到这世界的祝福。

多數佢哋都係電影多啦，咁同埋咧，如果係電視咧，佢哋翻啲兒童向比較多嘅，即係如果係電視嗰啲咁樣，所以今日講下一啲日漫嗰啲咁樣啦，《毀滅之人》啦，咁而家就做第二季啦，咁佢就承接住電影版嘅呢一個《無限列車篇》。之後呢個遊國篇咧，咁當然咧，一秉承住之前嘅電視版嗰種嘅套路啦，好靚嘅畫面， 係啊，真係好靚，好抌本啊！你見嗰啲好細緻嘅好多嘢都，唔知會唔會係因為之前咧出過嗰啲咩天氣之子啊、你的名字咁新海誠嗰啲版本咧，咁佢嗰啲又係好細緻噶嘛，即係連埋本書入邊啲內文咧。佢都寫埋出嚟嘅，唔知係咪因為呢一種嘅風氣咧，令到即係大家開始有樣學樣，覺得動漫都可以，原來可以細緻到咁樣而吸引人啊！ 嗱，咁當然呢個係其中之一啦。另外咧，譬如話我作為導演去睇咧，譬如佢二十四分鐘左右嘅內容啊嘅劇情啊，佢點樣去鋪排呢二十四分鐘？佢要幾多嘅文戲啦？幾多打鬥啦？點樣打法啦？快慢啦？節奏啦？我可以话系，即系而家第二辑就做咗八集啦，每一集都可以系一个范本啊！大家真系可以慢慢去抡下，佢点样去铺排每一集嘅节奏，即系譬如要讲几多快几多嘢，跟住打，然之后咧讲几多关于主角，讲几多关于嗰几只鬼，即系个内容嘅铺排咧，你要做得好仔细先得嘅。你讲得太多鬼就冇咗个主角，觉得主角太多就冇咗只鬼。咁你點樣慢慢鋪排出嚟又係一個好好啦。咁同埋我成日話《鬼滅》呢好睇嘅地方，特別係電視版啊，佢係多咗一份凄美嘅。即係形容嗰啲鬼背後嘅故事，你會覺得好動人嘅。反而電影版呢《無限列車》呢，佢形容嗰隻鬼呢，我就覺得係爭咗啲嘅。反而佢大部分嘅篇幅係講啊嚴柱㗎嘛，嚴柱㗎嘛，所以變咗講隻鬼嘅嘢呢係少咗啲。 嗰隻即係《無限列車》嗰隻鬼呢，即係嗰隻 boss 鬼呢，咁佢就好勁啦，當然係。但我覺得佢就淨係得個霸氣喺度。 係啦，咁佢冇咗佢背後嘅故事，因為佢用咗好大嘅篇幅就係講下嚴柱㗎。咁但係電視版呢，佢就可以慢慢去講究竟呢隻鬼背後嘅故事，咁呢個其中之一啦，即係《鬼滅之刃》，大家可以睇下啦。 令我哋同情嗰隻鬼。 係啊，另外一套呢，對上一輯呢我就麻麻地嘅，但係由於大結局啦，追咗十年你都要睇啦，《進擊的巨人》結局篇啦。咁而家就係結局最後一個季度啦，一個節目啦。咁就係啦，上一季我就覺得甩甩嚟嚟嘅。咁但係今季呢点都要睇㗎喇。 係呀，因为《进击的巨人》呢我都有睇嘅。但我係睇到个劇情去到边呢，就係去到佢哋发现咗嗰啲巨人真正嘅身份啦。然后就开始出城呀。跟住呢我又觉得即係哇好似喂无限睇落去喎。於是乎我去到嗰个位呢就停咗啦。系啦，咁又后边啲剧情又唔系知得太过清楚啦，咁样咯。系啊。 咁但系都系嗰句咧，你为咗完咗你呢个追呢一个古迹嘅， 系啊系啊系啊， 睇埋佢啦。 啱啊。 咁但系今季始终就系做得嗰两三集啫。咁所以又不能定论嘅，可能佢好好睇咧。 好似有啲咩前传，我见嗰个串流平台有一个。 系啊。睇到你嘔啊！ 系咯，即系呢个世界 之前啲剧情咧， 一出前传你真系哇！ 因为佢补完翻之前嗰啲，可能你追开嗰啲剧情一啲嘅位咧，你可以再睇下，或者叫做提翻一下你自己究竟呢十年你睇过啲乜嘢咁样。 系啦，呢十年睇过啲乜嘢？ 系呢十年睇过啲乜嘢？好，另外今日仲有一套咧，就好想讲嘅《国王的排名》。 我冇睇啊！呢套真系 嗱，呢一套咧真系走流眼，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佢个画风咧好小朋友嘅，细路仔画嘢咁样嘅，但系佢嘅内容咧非常之好，而且你睇第一集嘅时候，你觉得睇第一个画面嗰个细路仔嘢，咁叫做幼稚添啊，叫做，但系睇完第一集之后，你就欲罢不能啦，讲下少少剧情先啦，咁啊首先咧就系讲几多嘢嘅。首先讲一个国王啦，呢个系小朋友嚟嘅，佢啱啱即系几岁嘅啫。咁佢就是一个国王嘅候选人，即系一个王子啦。咁但系咧，佢一出世嘅时候咧，佢听唔到嘢，讲唔到嘢，而且系好恩啊，即系好细粒嘅。 咁點解佢會咁樣咧？佢阿爸即係呢個故仔嘅背景啊，佢阿爸係一個巨人嚟嘅，有巨人族噶嘛。咁點解佢會咁恩嘅咧？原來佢阿爸就攞咗同魔鬼訂立契約，佢就話：如果我得到一個叫超巨大嘅力量，可以即係橫掃世界嘅話咧，佢願意將佢個仔嘅一啲能力奉獻咗俾魔鬼。 哎呀！ 咁啊，簽訂咗呢個契約啦，所以佢雖然係巨人啦，因為佢媽媽又係巨人嚟噶嘛，咁冇理由兩個巨人生出嚟變咗一個仲細粒過人類嘅人噶嘛，咁啊就因為奉獻咗俾魔鬼，所以佢個仔出世講唔到嘢啦，聽唔到嘢啦，同埋好細粒。但係佢阿爸咧，即係國王咧，就得到一個巨人嘅能力，一個超巨大嘅能力啦。好啦，咁跟住呢個細路出世咁弱啊，咁但係佢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即系佢唔会因为自己听唔到嘢、讲唔到嘢，佢连攞起一嚿木头都冇力嘅。佢唔会因为咁样而去沮丧，反而佢系不断去修炼自己，点样令到自己变坚强咯。 嗯， 嗱，呢个就是一个故事嘅背景嚟嘅。咁、佢中途咧就会点样靠佢自己嘅一啲内心嘅一啲信念，点样令到身边嘅人去帮佢手，而系打动其他人，而唔系话用一啲武力去威嚇啊，又或者是一啲即係一啲攻心計咁樣嘅方法啦、去令到人哋幫佢。 一用腦嘅喎，呢個真係 佢唔係用腦添啊，佢係用一個好單純赤子之心。喺一個即係佢身邊嘅人全部都係好計算，或者有好多嘅力量喺度，但係佢就用一個最單純嘅心，點樣去破除萬難咁樣行咧？ 哦， 咁佢都有沮丧嘅时候嘅，即系佢都会觉得好好好惨啊，冇冇人哋咁叻啊，佢都会流眼泪嘅。但系眼泪过后咧，佢点样去行？即系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好有教育意义， 又有励志嘅成分添。呢、這个 好励志， 系咯。 所以今次呢一季咧，我反而首推嘅系呢一套《国王排名》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搵嚟睇下都得嘅。 网上面都有噶啦，嗰啲合法平台嗰啲都系嘛。 诶，都有嘅，都有嘅。 哦，咁啊得啦， 都有，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去睇下，揾下真系唔错嘅。 国王排名啊，嗬， 系啊， 个心成日谂住国王都系着衫嗰啲。 佢第一集就系讲国王的新衣 哦，原来咁样嘅， 即系佢有借代嗰个古仔落嚟嘅，有借代嗰个古仔落嚟嘅，大家不妨睇下。但系即系当然只系其中一个好短嘅段落咁样嘅。 好，等我哋大家一齐睇睇，抡下佢先。 好啊， 一阵间见。 好，一阵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可会更放，却怯薄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不敢笑。 在，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考试竞赛，有个圣眼已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宠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意外，出生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剩低气，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 时间嚟到六点五十分啦，咁啊揾嚟一首歌曲嚟用祖儿嘅辛苦你了。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星期日至到咧就系年初一早上啊寒冷噶，咁啊展望明日晚上气温亦都会显著下降嘅。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咁啊大家咧呢几日咧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喺星期五嘅早上又揾下啲路径啊，睇下有啲咩嘅行山路啱我哋使啦。咁啊，朝早嘅时间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早晨 Sunny， 早晨啊，小白。 哎，天文台话俾我哋知道咧，星期六啊夜晚啊开始冻啦啊，咁啊我哋都喺呢个行山嗰度嘅话咧，嗱分两派嘅，有啲咧就好怕冻到提提震嘅。咁但系我咧就系、因为行山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个身体系咁出汗啊，好热啊。咁啊，如果冻嘅话咧，我就觉得加件嗰啲，你知行山嗰啲风褛咧，就薄滋滋嘅。因为我哋喺山上面最怕系咩咧？最怕咧就系大风。咁其实你挡得到啲风咧，咁其实都已经唔会好冻啦。同埋咧就个颈嗰度咧，可能加条嗰啲围巾。我、其實都已經很舒服噶咯、又不會話真的很凍，我自己覺得。 哇！你呢咁專業嘅嘢，你講曬我或者可以不用出現嘅咯。 梗係唔係啦？我呢度好皮毛嘅，咁啊等我班門弄斧一陣，然後咧你咧就可以出場啦。啊！呢、這個 哇好嘢喎，打狼打鼓讓我出場喎、 啊。梗係要啦！咁啊，今日我哋有咩行山路徑啱使先？ 你話明班門弄斧啊，講下行啲苦嘅啦，因為嚟緊就虎年啊嘛。 誒、好嘢喎、你又食到我嘅字喎、 啊。梗係啦。我都跟你学嘢啫，咁今次咧，我哋就行远少少，要过一过去大屿山先。 哦，好好，大屿山都好近啫，而家搭车嗰度啦。 哦，咁系即系你知我个年代好远。 唉、你谦啦，唔系净系你个年代，我个年代都系搭船去大屿山嘅，未有桥噶。 即系系啦，嗰条桥真系 friend 桥啊，真系鬼死远啦， 晨早流流咁多 get 嘅。 呢排心情吓唔系几好，所以谷下自己，俾啲正能量自己啊。 啱啊，好，咁我哋大屿山有边度去啊？凤凰顶啊？ 唔系老虎头。 老虎头哦，所以就食翻呢一个老虎啦。 系虎年啦，啊，嚟紧我哋几次咧都会行一啲有虎字关系嘅山，我哋火贺年佢吓、 啊。真系。新李 Sir 真系睿智啊！好，咁今次我哋行呢个老虎头，咁老虎头我哋喺大屿山边度左右嘅咧？ 其实咧佢就喺东涌嗰头嘅，咁我哋建议咧就可以喺先去东涌起步。啊，你咁点去东涌咧？啊，所以东涌你可以坐呢、這个叫咩 DB01R， 我呢个真系写低，差啲唔记得。 啊，巴士 系巴士嚟嘅，咁我可以去到愉景湾广场站。 系 欣澳站都有嘅。 诶、你冇错啊！欣澳站咧原本个名叫欣澳噶。 啊，系啊。 因为即系要欢天喜地啊嘛，你知嗰度又有啲老鼠喺度搞下 party 咁样，咁所以咧、就用咗 木厂嚟，以前浮木嗰啲木。 系啊系啊，以前咧其实都成日见到有啲大型嘅厂啊，木材啊就喺嗰一度嘅欣澳附近嘅。 哦，我哋以前就都成。即系行山嘅时候，好耐以前经过啦，见到啲木浮喺上面咧，就啊，佢唔会飘走嘅咩咁样？咁但系而家你想望下都冇得望啦。 系啊，唔同晒啦吓。好，咁啊，讲翻我哋呢条行山路线先，一睇唔系去到太远，我哋又 都唔系第一次。 系啦、啊，我哋要去呢个老虎头嘅。 咁我哋就沿翻喺愉景湾嗰度上，咁咧就佢上完之后，即系 啊，這個有啲棘手嘅，因為愉景灣嗰邊咧，你要望清楚嗰條路，咁先可以去到嘅。 愉景灣係啊， 咁一上去咧之後咧，就會啊條路咧大概係三個半鐘， 三個半鐘 都約物係約摸九公里到十公里度啦。 難度高唔高先？嗱，長啊未必代表難嘅。 有少少經驗先得，因為我哋喺如果愉景灣度上老虎頭咧，嗰段路咧有啲陡斜嘅，啊咁就係會倒翻轉頭啦。我又回窩起步得唔得啊？都可以， 都可以嘅。 啊，咁條路咧其實叫做要老虎頭郊遊徑。 老虎頭郊遊徑。 即係聽眾有興趣咧，咁啊可以上去再揾多啲更加多嘅資料。 係一撳我就係有噶啦，老虎頭郊遊徑。 係冇錯，比較容易，都埋好多人行過噶啦。 嗯。 咁啊特別留意翻啦，因為如果呢排去咧。嗰啲天氣濕濕地咧，上老虎頭啲石咧，你小心啲啦，要踏好每一步先上。佢又未去到攀爬嘅， 係啱啊！因為喺行山嘅時候咧，落雨天咧就要行翻啲泥泥地嘅，即係嗰啲黃色嗰啲地，石頭就唔好踩咁多。 有 係啦， 佢就有嘅。行完之後咧，就有多段路咧，係都幾靚嘅，好開揚嘅。 嗯， 咁仲有樣嘢睇嘅，嗰啲石啊，佢中間有個叫羊土石， 成個土咁樣。 真係成粒羊土咁吊咗喺中間嘅，咁我嗰時我哋行嗰時候經過，啲無端端成日中間阻咗條路噶，咁但係遠望先知，哇！成粒羊土咁樣嘅。 哦，係啊，係啊，港島嗰邊都有啲咩恐龍石啊，嗰啲遠睇都幾似只恐龍噶，近睇嘅乜都唔似。 我哋都睇過咩豬仔石啦， 係啊，野豬石 啦， 係啦，野豬石喺呢個飛鵝山頂，嗰嚿都似野豬喎，近睇都似野豬喎。 所以飛鵝山頂係另外嗰、那個，好似香港好多呢啲咁樣。 係啊，好多古靈精怪石啊，啊呢個都得意。 馬鞍山有啲麵包石嘅，可能有集可能講下，淨係講石頭喺邊度都已經，即係成個鐘都唔夠講啊。 係啊係啊，馬鞍山咧喺石林上邊嗰度咪有個龍舟石咯，即係你坐喺度排排坐，好似撐龍舟噶嘛，嗰、哦那個石都得意啊！ 龍舟石我就即係坐到爛啦。嗰時講翻先，如果唔係啲聽眾又話我哋推咗太遠嘅。 係啦係啦，講翻呢個好咁啊！喺呢個 咁，我哋跟住就去其實咧嗰條路喺愉景灣廣場上，跟住喺愉景灣涼亭，其實咁加啲 keyword 咧就去到啦。咁跟住咧就有個去到奧運徑啦。然後就可以落翻去梅窩鄉事路，就可以落翻去梅窩噶啦。 哦，咁啊落翻落梅窝之后咧，咁啊大家又可以喺梅窝嗰度直接搭车走噶咯。 啊，梅窝度其实都有啲小餐厅嘅， 系又有个洪圣古庙可以参观下。 系同埋咧仲有啲叫做冬菇亭嘅餐厅嘅。 哦，嗰啲好有风味、哦。 系啊，佢哋即系食嗰啲小炒啊，海鲜就因人而异啦吓。但系封建游人啦、啊，咁啊有啲小炒啊、餸啊都有，因为。嗰边开始有啲居民系住嘅，即系公屋啊，有到有多人住嘅，几得意嘅喺码头旁边，大约行嘅几分钟，咁嘅一个好似冬菇亭咁样，即系好似好怀念下细个嗰啲冬菇亭嘅即系饮食方式，嗰度都可以有嘅。 系啊，咁我哋即系譬如黄大仙区见到啲冬菇亭，我哋都觉得吓呢、這个特别有感情，都有啲咁嘅感觉啦。 咁你可以坐翻船出翻去咯，咁就一日噶啦。 系啊，咁啊都因为大屿山又远啦，咁啊如果可以去下呢一个三个半钟头至四小时嘅。老虎头嘅郊游径咁去望一望啊，都系开心嘅。同埋嗰度其实望起上嚟咧，都系几开扬嘅。咁又有风景睇，都唔错嘅。 开 扬， 佢隔篱仲有个高尔夫球场，可以望下啲靓草地。 系啊，靓草地好啦，唔好羡慕人啊。 嗰度系唔入得去嘅。 系啊，嗰、那个 大家啦， 冇错， 系私人嘅。 系啦、 啊，咁就条路咧就傍住喺人哋嗰个高尔夫球场嗰度。 嗯。 就真係唔好踩入去啦，始终啲人哋就话人哋啦。 係啦。 咁、啊、另外仲有机会嘅话呢都有啲芒草睇下嘅。 嗯而家啊都仲有喎、 啊、 都仲有。 啊即係其实大家唔知点解咁鍾意芒草啦，但係我就真係好平常心。 我都普普通通啊，见到芒草。即係 都係你唔普通，你点普通啊？ 芒草普通，因为可能成日见啦、啊、芒草都係好成日可以见得到嘅一个植物啊。反而有时见到嗰啲特别啲季节性嘅花呢，我就想停喺度呢影下相。譬如吊钟花咁样，呢期咪吊钟花。 係啊，呢期吊钟花喺西湾嗰边。 係啊，好多，其实好多郊游径都有吊钟花。咁大家如果去影相嘅时候记住啦啊，咁喺星期六嘅时间气温係急降啦，咁亦都可能湿湿地啊，咁如果行山嘅时候就装备上面呢就准备得充足多少少，咁安全第一啊，咁慢慢行下慢慢玩下去到迎接呢个虎年行老虎头啦。唔该晒 Sandy Sir。 好多谢。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啊。 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一下自己有的和没 的。我就想试一下转换一下考到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经典特务电影中，詹士邦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现实世界的特工又是怎样的呢？军情五处前高级官员赖特在1987年出版回忆录《找间谍者》，揭开这两个英国谍报机构的神秘面纱。这本书更加被英国视为禁书，究竟书中揭露了什么惊天大秘密呢？ 赖特在书中大爆英国和苏联在1940至70年代间的谍战内幕，军情五处以严格监视在英国的苏联人员为首要任务，更曾经对苏联驻英大使馆进行窃听，但是英国情报部门多次行动失败，令作者怀疑军情五处有内鬼。 有逃到美国的苏联间谍指，原来苏联五人集团已经渗透到英国情报部门，四名身份先后曝光，但是第五人是哪一个一直都是一个谜。作者着手调查的时候发现被人监视，保险柜的文件被人移动过， 他觉得非常惊讶，因为除了他之外，只有军情五处的局长和副局长先有密码。于是他暗中调查局长霍利斯，发现他长期和一名共产主义记者有联系。不过军情五处经过两次调查审讯，仍然无法证明霍利斯就是间谍。 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否认书中的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内部报告认为，书中虽然包含事实数据，但是作者夸大其词，充满错误，虚假想法。 赖特原定在1985年在澳洲出版这本书，不过英国政府为阻止国家机密外泄，有一连串行动，包括向澳洲法院控告赖特违反保密义务，禁止书籍发行，亦透过纽西兰法院阻止一份当地报章揭露书本内容，不过两项法律行动都不成功。 英国更加在国内颁布禁制令，禁止报章转载或者评论书本内容，英国有报章亦都因为这样而被告上法庭。 但是由于不少英国人已从海外买到这本书，所谓的机密资料已经变成公开的秘密，英国最高法院最后在1988年解除禁制令。不过讽刺的是，英国的行动反而令这本书更畅销，销量接近200万本。 声音演绎黄天怡，诗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 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揽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琪琪，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三个愿望添啊！ 先知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系奇英嗰个奇啊！ 主持人谭琪琪同泰神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嘅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同脑筋， 真系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大家姐，你成日开 live 唱歌，咁多人俾真金白银，你应该赚好多啦！ 啊，真系啊，一月你买金表奖励自己，放入去银行保险箱咧最安全啦。 哎呀，咁如果银行出事点啊？ 放心，有存款保障计划噶嘛。 哎呀，存保计划系唔包保险箱入边嘅物品噶。我话咧，不如买份有储蓄成分嘅保险，唔知道又保唔保咧？嗬，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细节同埋资讯， 咁就要听实一。1月28日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10的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一些射击练习通告，白元浩和大家一起看看。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 啊？人间会不会塞车的？ 你问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候咁啊，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啊，都应该系一切顺利，系嘛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好啦。 好啦，今日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啊暂时隧道同路面都系正常嘅。咁，不过有啲封路嘅位置要提下大家啦。观塘嘅崇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咁就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嘅。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咁另外葵涌嘅葵涌村日葵楼啦，对外嗰段上角街暂时咧都仲系需要封闭嘅，部分嘅上角街系需要封闭。咁喺花墟方面，亦都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咁啊，而家已经开始咗啦，直到2月1日嘅上昼8:00，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啊，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如果买花嘅话，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咁啊，即系要行买花嘅，行多两步啦。 系啊， 如果要买啲大棵少少嘅，就准备定啲车。车仔手推车仔 系啊，其实琴日都见到塞车啦，已经 系啊， 多人咗啦，全部人都出去买花咁 样，临急抱佛脚 系啦， 拜年都临急抱佛脚， 诶，抱花脚啦，可能唔系，但系咧就即系最后平啲啊嘛，有时候即系你买花嘅话，咁所以就会咁样咯， 哦， 系啊。小白今日咧讲一样嘢啦，即系平时咧最近你知疫情比较紧张啲啦，我哋就见到好多网上嘅片段咧，都影到有啲人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系冇戴口罩。咁，你见到啲人咧冇戴口罩嘅时候咧，咁你其实就即系都见到嗰啲片段咧，有啲人讲粗口啊。 吓， 你有冇见到啊？ 我冇，啊。 你有冇睇到人嗰啲片段咧？通常都见到有啲人喺度讲粗口。咁点解我今日讲起呢个讲粗口嘅事件咧？就系，因为即系咧讲粗口，原来你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讲咧系有罚则嘅。 我记得我港铁附例都有类似咁样嘅，我以前听过。 系啊，系有嘅。港铁啦，其实无论乜嘢交通工具， 其他交通工具都有嘅， 都有啦，系啦。咁我今日就同你逐条数啦。 好，啊， 系啦，嗱，电车咧，如果你讲粗口咧，喺度咒骂人啊，咁样咧，罚款系最平嘅， 系 $100啫。 吓， 即系如果你想闹人咧，喺电车度闹最抵噶啦。 咁又唔好咁讲，但我觉得都应该可以调高翻嗰个价钱咯，因为鼓吹唔鼓励，同埋你无啦啦做咩要咁样啫？ 系系嘅，即系不过你闹乘客又好，或者闹职员都好啦，即系都唔好啦吓。咁好啦，除咗电车啦，渡轮方面啦，如果搭船嘅话，咁你无论喺个船上面啦，或者喺个码头上面讲粗口咧，你 系 要罚款2000蚊嘅。呢、這个就贵啲嘅， 码头 系啦，码头都系罚钱噶，码 头都计噶吓， 系啊，码头都计噶，除咗个船上面， 系 好啦，咁天星小轮方面咧，啲规则啊仲多添， 系 天星小轮咧，如果你喺个船上面系讲粗口咧，就当然要罚钱啦，2000蚊，咁但系咧，佢仲有另外嘅，如果你喺个船上面演奏乐器啦，喺度唱歌啦，或者咧你听收音机都好，都会俾人罚钱噶， 听收音机啊， 系啊，即系你就算神光几好听都好啦。都要罚钱2000蚊。 自己戴住个 headphone 咯， 系咯，就系咯，唔好骚扰到人啦， 唔好骚扰到人啦。 系啦，佢呢啲听，即系佢个听收音机嘅意思咧，就系你系大声咁播出嚟，系啦，就骚扰到人啦吓，咁样咁就变咗就好影响人啊。 都系啲功德心嘢嚟嘅，其实呢啲 系啦，其实都系嘅。咁所以呢个就大家注意翻自己个声浪啦，等于你夜晚一样，即系唔好咁嘈啦，十一点打后咁嗰啲咧。好啦，嗱，讲完呢个天星小轮之后咧，头先你讲啦，港铁就 系 有啦。如果你讲粗口啊，或者做啲行为不检嘅行为咧，呢个就罚款会高啲啦，5000蚊嘅呢个， 呢个我都记得5000蚊， 系啊，呢个5000蚊噶。咁嗱，巴士、的士同小巴咧就3000蚊， 系 咁你都系啦，唔好做啲咁嘅行为啦。同埋嗱，如果你巴士、的士或者小巴咧讲粗口啊，或者做一啲唔守规矩嘅行为咧，除咗罚款，亦都有机会判监6个月嘅。 哇， 系啊，呢个都严重啊。 真系到每一个交通工具佢哋嘅附例都不一样。 系啊，都不一样啊，真系。咁同埋嗱，仲有一个嘅就系飞机啦，飞机呢个当然个安全性系最重要 嘅。其实头先我都想讲啊，船嗰个安全性都好大嘅， 都 系船咧，即系都系喺个海上面，唔系喺陆地上面啊，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嗰、那个规矩咧，都系要严守咯。架船大家一齐坐，成日话咩啊？坐埋同一条船啊？ 哦，系啊，同舟人啊嘛，系嘛？咁啊要细相随嘅。咁但系咧，好啦，讲翻飞机方面先啦。飞机咧，其实就嗰、那个嘅惩罚会高好多啦，因为咧，如果你做一啲危害到飞机个安全性嘅行为嘅话咧，系要罚款10000蚊嘅，咁同埋咧判监都系6个月噶，咁所以咧搭飞机就更加唔好做啲咁嘅行为啦。 搭飞机个嫌佢罚得少添。 系啦，其实搭飞机真系比较即系嗰个安全性好重要啊。 系啊， 系啊，所以就 咁大嚿铁喺个天空嗰度飞。 系啊，咁都冇办法啦，即系大家要小心，即系大家唔好讲粗口或者做啲滋扰嘅行为啦。 系 啦， 本身讲粗口都冇公德心嘅， 其实 喺公共场合嗰度做乜嘢啫？ 即系有啲不雅系嘛？ 系咯，咁你骚扰到人噶嘛？ 系啊， 即系细路仔睇到嘅时候，爸爸佢讲咩啊？因为我唔明嘅咁样，咁你 教唔教佢好咧？ 系咯，净系话俾佢听嗱，呢啲出言秽语你唔好学啊！ 哦，系咯，你真系唔知点啊！但系我觉得作为家长都可以教导你嘅小朋友嘅，即系呢啲系，即系你要识得分辨啊，边啲系，边啲唔 系，系啦， 咁亦都叫佢哋唔好讲啦， 系啦， 系嘛， 系啊， 咁所以都 我自己小朋友有阵时，譬如喺学校有啲小朋友曳嘅，讲一两句衰嘅嘢翻嚟，咁佢细路仔梗系容易学噶啦， 系啊， 佢讲第一次我唔闹佢噶。佢讲第一次我真系，因为佢唔识噶嘛，咁、 啊、 你闹佢其实佢好冤枉噶，咁咩、啊、都唔识，我真系我学校学咩，我咪翻嚟讲咯咁样，咁、有啲同学仔讲咁样，咁跟住咧，佢就佢讲过啦，讲过，跟住我就话佢咯，嗱、呢句唔可以讲噶，咁啊点解啊？咁呢个咧，唔尊重人嘅说话嚟嘅、我都直接同我仔仔讲，我话嗱，你第一次讲咧，我真系唔会闹你噶，因为你都唔知。系咩？冇人话过你，冇人同你讲过，冇人教过你嘛。咁如果我闹你嘅，就真冤枉，我都系咁讲噶。跟住话嗱，第二次咧，嗱你学咗咯，你第二次讲咧。爸爸就闹啦咁样，咁、公平啊，系咪先？ 我觉得你几理智呢样嘢，即系有个机会先啦，系咪？咁、 啊、 都系先就你要先知道系咩嚟先得噶嘛，系咪、但系就即系有时候咧，即系如果佢大个咗少少啦，佢如果真系对住你讲啦，咁你都。你都冇辦法嘅、哦， 大過咗就大過咗先算啦。 唉、哎，暫時你唔使憂慮住嘅，係嘛？ 係啊，不過咁多附例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即係全部都係啲功德心嘢嚟嘅。 係啦， 特別係如果你話譬如啊，嚟緊禮拜5、6日啦，可能都多咗人咧，中意郊外嘅活動啦，喺郊外公園啊或者行山徑嗰度咧，其實我都幾鼓勵大家咧，就唔好開到嗰個喇叭咁大聲。 嗯，哦，係 啦，呢個都係功德心嚟嘅。 係啊，係 咁亦都係環保啲嘅，因為你影響咗山徑入邊嗰啲小昆蟲啊、小動物。物啊咁样，佢对即系骚扰到佢哋都唔好嘛。 系啊，都系啊，其实就同埋讲到尾，头先嗰啲讲粗口咧，嗰、那个归根究底嘅问题都系因为啲人有争执，就系冇戴口罩啦。咁、都呼吁翻各位搭公共交通工具，除咗冇讲粗口之外咧，都要戴翻个口罩啦。 系啊， 大家公德心。 同埋唔戴口罩而家系可以罚噶。 是啊，是可以的， 冇错。 虽然有啲豁免，但系都要有医生嘅证明啦。 系啦， 系啊， 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啦， 多谢 Toby，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睇下有咩提醒先。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啊，新蒸头啊，唔好讲粗口啊吓。 梗系啦， 系讲啲好口啲嘅嘢啊，花开富贵啊，呢、這个。恭喜发财啊，挂口边啦、啊。啊，冇天气先。喂，白蒙蒙一片啊，今日呢能见度相当低嘅一个早上啦、啊。咁你话好冻系咪啊，未至于咁啊。但系呢微风都系冇㗎喎。咁有少少牛雨 feel 啊，咁啊估计可能稍后时间都会洒一两阵雨啩。咁啊亦都睇到天文台嗰度讲呢话喂嚟緊嗰几日呢会天气都会转冷啊。咁、所以呢心机旁边你呢就要多添啲衣服啊。咁啊好啊，过年呢有啲冻少少嘅感觉呢就够气氛啦嘛，系咪啊， 系啊， 详细嘅天气俾阿小白讲讲出嚟先。 哦， 唔该晒。 唔该晒啊，哦，咁天气方面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咁大致多云，咁初时有薄雾㗎喎，咁下午短暂时间呢就有阳光，咁啱啦，能见到低㗎嘛，因为而家好多话所以有薄雾。咁最高嘅气温呢会去到21度，咁晚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有一两阵雨，通常都系咁噶啦。咁啊，搞到展望系咩咧？咁啊，明日晚上气温就会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相当清凉啊吓。咁啊，有时亦都咧会有几阵雨嘅，风势亦都颇大，咁啊，即系又有风又有雨，仲要吓冻冻地啊。咁啊，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1%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啊，佳哥！ 早晨，各位！ 哇哇，咁快下个礼拜过年噶咯！ 哦，系啊，哇，真系眨下眼，真系啪啪声，我又好似过咗成年咗度，好似 系啊！我成日觉得咧，今年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 真系快得太紧要啊！真系 今年咧，可能大家过年嘅安排咧，同往年就好唔一样啦，因为始终疫情啦，咁可能就减少咗好多聚会咯。 系啦、啊，好多头柱香都今年咧都秒啊！夜晚黑都唔能夠開門啦，即係冇所謂嘅投柱香都唔係真係指示去拜啦，就要去朝頭早啊六七點鐘間廟重新開門先有得拜啦。 嗯，都冇辦法啦，即係只能夠就係做到就做咯，即係心善就可以有個信仰嘅話，就希望樣樣嘢都好咯。 係啦，咪啲我成日都講噶啦，想投柱香都係一種心意嚟嘅啫。 嗯， 係啦，即係唔使咁刻意嘅，緊張嘅。 嗱，今朝早咧，我哋講下一啲風俗嘅嘢啦。 係。 咁啊，農曆新年咧，我屋企咧就有好多温馨提示。是嘅，即系阿妈成日都话过年之前有啲嘢要搞掂晒先，因为过年期间咧就唔准做嘅。 哦，过年嘅时候咧，因为咧新嘅一年一个新嘅周期嘅开始啊。 嗯。 咁咧，所以咧有好多嘢咧都希望有个好嘅开始，就唔好咁多即系一稀里啦嘅嘢，搞到咧喺新嘅一年咧唔开心啊嘛。 嗯。 所以民间嚟讲就好多禁忌嘅咁样啦。喂，你有咩禁忌都有？ 唔准扫地啦。 呢个肯定噶啦，家家户户都系噶，扫把声系最罩忌噶啦。 系咯，但系其实我嗰阵时成日谂，咁如果你食咗啲瓜子壳，咁都要扫个地噶。 咁冇办法，扫地咁样噶。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候咧，首先扫地咧，譬如话开新年期间啊、 嗯， 就算过咗就开一年之后准扫地咧、 嗯， 都系要向内扫，唔准向外扫噶。 哦， 有你屋企有冇噶？ 我又冇喎，系直情唔准出现扫把呢样。 系咩？嗱，扫系啊，唔系扫把会收埋噶，买之后周围咁咧，向内扫意思即咩咧？即系啲垃圾唔使向屋外边扫，啲意思系将啲唔好，将屋企啲嘢扫晒俾人啊。 系 咁啊，有现有嘢扫咧，都要向内扫，即系最快先，最快先，到第二日咧过咗年先系清除佢咁嘅意思喎。 吓，呢个系大家假设嗰样嘢系好啫。咁如果嗰样嘢系衰，系咪可以扫出去？ 新年嚟讲咧，当时应该冇衰嘢噶啦，啲衰嘢都过晒啦。所以咪有人。就係諗到係咩咧？譬如話，所謂出行啦， 嗯， 出行嘛，喺通勝擲個睇個出行嗰個方位， 嗯， 譬如話你通常都係講財星財運嗰個方向噶啦， 係， 咁就門口就向邊邊，咁咧就向嗰個財運個方向就行佢半個鐘到咁樣，咁啊翻轉頭啦。嗱，我細個都會有咁樣做法嘅， 哦，即係行大運係嘛？ 係啊，所謂出行，夜晚佢出行啦，接財神啦。唔知，但系而家就我唔知仲有冇接财神啦。 嗯 就我谂公共屋邨都已经，因为有看更啊而家。 咁好多公屋村而家其實都冇。我細嗰時咧，你知啦，公屋村係即係所謂洗字區啊、安置區嗰啲啊，冇染雞籠啊嘛。咁好多時候咧，都有啲人咧嚟排財神嘅。咁其實講真，大家都好開心，好願意去接嘅。 係啊， 一個幾好啊，接個利是嘢翻嚟咁樣，都大家都開開心心啦，冇所謂啦。咁有陣時仲有咩嘅喎？老师 喎，哦系啊，呢个系我最中意睇嘅环节嚟噶。 有冇上过屋企冇啊？ 上屋企又未试过、 啊。哎，我哋嗰时住洗字区啊， 嗯， 系真系有人老师上到你门口嗰度冇噶，咁样就俾封利是佢就可以直要佢冇几嘢咁啊，佢先系走咁样噶、哦，真系有试过噶。 好好、啊， 喂，几好，所以嗰阵时咧，相对嚟讲都仲好有嗰种新年嗰种气氛嘅。 系啊， 系啊，唔似咧而家咧门口一过就乜都冇晒咁样咯。不过。始終市區同市區唔同鄉村啊，嗱、 嗯、 我你知啦，我成日落鄉村去做一啲即係啲風俗研究嘅搜集噶啦，咁咧喺鄉村嚟講咧，嗰種新年味仲係好濃烈下嘅，係、啊、因為咧嗱固然啦喺新年之前咧，佢哋會抹祠堂嘅，好多村咧。嗱，而家開始咧，其實好多個村咧，其實已經有抹祠堂嗰個通告咧貼咗出嚟噶啦。點解咧？因為第一，好多人可能已經係搬咗出嚟住，咁啊通知翻佢哋，喂，翻嚟幫手搬，幫手洗祠堂啦，邊一日啦，星期六、星期日啦。嗱，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好多嗰啲舊嘅嗰啲村咧，喺山上邊咧。咁啊，條村已經廢咗噶啦，咁佢好多人已經搬咗去下面嘅，即係平地下面住啦，喺山入面住啦。但係個祠堂咧，因為仲係保留喺山入面噶嘛，咁咧，所以咧，咁嗰啲村長啊或者負責人咧，就會接告示啦。嗱，邊日我哋一齊上山，翻去山上面個祠堂，去咧去清潔打理咁樣噶，仲有噶。我所知道起碼有三四個祠堂係咁樣，要咁樣噶，要行過幾兩個鐘頭上山上邊啦，成班人一齊上去打理咁樣咯，貼揮春啊，抹走嗰啲曱甴啦，嗰啲曱甴屎啊、雀屎啊、蜘蛛網啊，係啊，會咁啊，咁啊貼插啲金花銀花，買曬啲嘢上去啊，咁樣噶，都要做曬噶，係啊，仲有啊，咁啊有啲人斬草啦、啊。譬如话上山嗰条路咧，嗰旧屋嘅路好多草啦，咁咧，咁村民就约埋一齐啦，上山去将嗰条路咧斩干净佢，方便啲人上去拜祠堂。又系会咁样嘅。 系咯，都系去旧迎新嘅意思咯，即系所有嘢都希望有一番新嘅气象，干干净净、立立令咁咯。 咁梗系啦，新年一次啊嘛，所以咧，大家都好认真，都好多人参与咁样嘅。 系啦，过两日啊，年廿八洗邋遢啦，咁大家系时候又要筹谋下咧，点样去清理自己间屋啲杂物啦。 是啊，而家要咩嘛，系咪啊？断舍离啊嘛，系嘛？ 系啊， 系啦、啊，断舍离之余咧，几多环保啊？系啦、啊，咁而家好兴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啲嘢如果系仲系几新正嘅，咁都可以上网嘅。我上网咧去咩咧？即系有好多二手网站咧、 哦，卖咗佢。 系啊，真系、啊、有人要的、啊。 咁系 O K 嘅，所以咧就都系考虑下，唔好就咁掉咗垃圾桶就算数啦，咁样咯。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环保得嚟咧，又可以令到间屋干干净净、企企理理咁就 O K 咯。 系 O K。 好啦，唔该晒佳哥。 O 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小白，你有什么习俗？刚才听佳哥和 Barbie 这样说过年 吃萝卜糕啦，最主要的习俗， 这些饮饮食食的东西有没有禁忌？即是说喂初一二三不给做。 我就有的，不过我想听你讲完，因为你都曾经在其他地方或者國家有生活過咧，咁可能嗰啲習俗有少少唔同。 我啊反而就係因為咁啦，所以百無禁忌。 喂，其實咁樣最好，因為我細個咧發現有兩三樣嘢咧，我搞唔掂啊，係啊，但係爹哋媽咪咧就好想我自己去遵守咁樣咯。放心，唔係話新蒸頭，唔好講嗰啲生死啊咩講粗口。 掃地你俾唔俾啊？ 掃地都唔俾啊，係啊。依家有个吸尘就好啲， 吓， 因为吸尘其实同一个意思嘅，我觉得系同一个意思嘅嘢都唔好做，因为嗱，你唔可以话针对就系喂我冇扫把喎，吸尘机，咁你喂习俗嘅冇得同佢捉字室噶嘛，系咪先？ 哦，系啦，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所以期待就 年廿八啊，洗邋遢啦。嗱，记住今年冇年卅万啦吓，咁啊年廿九就应该系全年之时啦。咁有好多朋友仔，我自己就初一初二唔俾洗头，好似初三都系啊。until 即系直至到初三都系唔俾洗头。咁我唔得噶，细个其实你都知道啦。你细个嘅时候年轻好多 hair product 啊嘛，即系你又 gel 头，又定型水。 咁你初一初二都唔 gel 头啊？ 系啊。唔系，依家就白毛白咁嘅。细个、哦、即系你话成长嘅时期，你都知道个心思就喺头发嗰度，特别系青春期。喂，梗系 gel 好啲个头， 系啊，梗系啦，以前读书 gel 到国富城， 系啊， 你 又要 咁噶， 又要喷嘢，又要剩咁样，好多啊，搞好耐，玩成个钟啊，玩自己个头 可以。咁啊，大家留意一啲传统文化习俗啊，跟佢啦吓。 今日系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十二月廿六，适宜嫁娶、祭祀、祈福、动土、起基、造仓、纳畜、牧养、会亲友、进人口。 一个星期太大上落，我受唔住咯。 唔好成日谂住咪得咯。今日忌掘井。安葬、栽种、出行、作灶、开始、入宅、安门， 咁多记唔晒咯。 最紧要记住开心就得啦。今日都系国际数据私隐日， 我会提升对数据同埋私隐嘅保护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今朝大约六点四十分解封。朝早大约六点半，已经有几名居民到楼下要求离开。政府公布，朝早七点完成在葵涌村日葵楼的七日强制检测行动。由今个月21日起，政府为14,518人进行检测，截至寻日发现139宗确诊个案。当局一共到访1,059户，将会对冇接受检测嘅人士采取措施跟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由于日葵楼嘅确诊个案显著下降，评估风险之后，今朝如期解除围封。居民完成相关手续之后可以离开，但是为确保安全，居民仍然要进行多次病毒检测，但是会改为深喉唾液检测。居民可以在朝早当局派发物资的时候取得有关的检测证。彩云一村长波楼有22名居民感染新冠病毒。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場視察之後話：呢啲個案涉及16個單位，分布喺不同樓層、不同座向，相信長波樓同時出現垂直傳播同橫向傳播。總共有62個單位嘅居民要去檢疫中心隔離，長波樓其餘居民亦都要家居隔離，視乎強檢情況再決定家居隔離日數。另外，由於長波樓有保安員確診，村內所有保安員要強制檢測。有50年歷史的星辰旅遊宣布將會啟動自動清盤程序。公司在網頁之中作出通告，表示公司董事已經通過決議，將根據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啟動自動清盤程序，並且將會在下個月16日下午3:30在灣仔溫莎工作社會服務大樓召開首次債權人會議。根據星辰旅遊網頁資料，公司在1972年成立，曾經是本港其中一間大型旅行社。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白宫表示拜登在通话的时候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随时准备作出果断回应。拜登又说美国正是考虑额外的宏观经济支持措施协助乌克兰。白宫说两人在通话之中亦都讨论到如何就欧洲安全问题协调外交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观塘嘅崇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就系、是、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咁另外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咧，同样因为强制检测，暂时仲系需要封闭噶。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需要封闭。咁喺旺角花墟一带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开始，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系封闭。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位乘客请注意，本班浪漫列车即将开出。 谁人要了解这一点零细？温馨得不沾世俗雪泥，我眼里你是个天堂。 台上冇相约过，而有种系碰面嘅一男一女，每次大家嘅眼神都好似有种暧昧嘅默契，就系呢个故事设定开始今次 Fiona 嘅作品。作曲阿 Bird 填词黄伟文，编曲 Fairy Love， 监制 Juno 阿 Bird。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推荐作品之一，薛凯琪《月台上碰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今个星期嘅体育啊，咁啊当然咧要俾大家就睇一睇望一望啦。咁啊，今个星期其中有个最重要嘅咧就系乜嘢咧？就系香港嘅选手啊，王泽林呢个系讲紧咩咧？就系网球方面嘅选手。咁啊，虽然咧佢自己个人方面咧，咁啊嗰个成绩咧就暂时停一停咗先啦。因为今次呢一个嘅澳洲方面嘅比赛啊，青年组，咁啊个人咧就冇办法再上。咁啊，但系咧佢同美国球手啊，咁啊合作之后咧喺呢个澳网青年组啊男双八强啊反胜意大利组合，咁啊之前嘅时间咧，咁啊同呢个三号种子法国迪布鲁以及咧就瑞士嘅费特包舒争夺咧就系嚟紧有决赛嘅位置。 等等叫咩话？费特包舒啊！ 系啊， 咁佢真系包输喎，咁啊好赢喎，咁样佢首先已经系 作为香港人， 佢首先已经系费特啦， 咁我 再包输喎，哎呀， 译音嘅嘢吓，真系唔知道嘅，系啦，咁啊嗱呢一场波咧，咁啊香港咧，咁啊见到一月二十八号， 唔好笑人， 一月二十八号中午大概一点钟咧，咁啊某一啲嘅体育频道咧都会播出嚟嘅，咁如果你都系撑撑香港啊网球青年选手王泽林嘅话咧。咁啊，要留意住呢一個比賽啊！ 係咁啊，琴晚 好難得啊，其實呢個真係 係啊，咁啊，希望支持下本地嘅球員啦。咁本地球員仲有好多嘅，咁啊，你話阿江文蔚啦，即係會遠征多哈啦，再衝世一啦，咁啊，機會大唔大咧？咁啊，阿 Vivian 咧都話啊 OK 嘅，咁啊，即係報紙咧好中意用年歲咧去加喺運動員啲錢，我自己唔係好中意啊。佢係咁樣講嘅，快滿二十八歲嘅 Vivian 咧，上年咧奧運八強止步，其實啦，一位運動員如果佢真係當打咧，三十歲都可以當打嘅，就唔關佢廿八歲、廿九歲。 因為咧嗱，其實一個球員咧，當佢年紀大咗或者係咩都好啦，咁佢嗰個體能、嗰個爆發力咧，的而且確咧冇年輕嘅時候咁好， 但 係 心智啊嘛， 心智以及咧佢喺策略上咧， 係啊， 其實真係好成熟啊， 冇錯啊，係啊，小白講得啱啊，嗱，過去數月咧 ，Vivian 其實透過咧訓練同埋比賽維持狀態咧，仲藉住咧禪修去靜坐啊，咁啊培養呢個沉着應戰嘅心態。喂，其實咧呢件事咧好劍心，即係你好靜落嚟，因為佢都係打劍啊嘛，有陣時劍咧唔使。一劍贏就一劍贏啊！ 係啊， 篤到就篤到， 劍到一劍劍打， 篤唔到就 同乒乓波一樣，一板板咁打。 咁所以咧，點樣keep 埋眼都可以篤中對方嘅弱點咧，或者喺對手嚴密嘅防守底下咧，可以一攻而破咧，呢啲都需要喺個心智啊，或者咧好似頭先咁樣講啦，一啲禪修啊、靜修可能會幫到一啲運動員嘅。呢個都係近幾年咧引入咗嗱，舊時咧成日都話引入運動科學啦，引用呢、這個引入呢、這個食物啊、科學啊嗰啲，即係食得好啊，訓練得好，但心智咧，心智點去訓練得好咧？咁呢個亦都係當中運動員咧好需要面對一個議題啦。特別係你喺比賽入邊，點解有陣時可以打到一啲逆轉性？因為你 EQ 好高， 係啊， 沉着應戰。 所以啲教練咧，其實佢哋除咗係訓練佢哋嘅球員咧喺呢個體能上面之外咧，有陣時即而即確會有唔少教練會多一兩課咧，嗰啲好似類似禪修啊， 心靈啲嘅嘢。 係啦，咁啊希望咧，即係球員喺佢自己逆境嘅時候咧，揾到一啲方法去到為自己擺脱呢個困局。 係啊，咁啊睇下國家隊需唔需要禪修啦。咁啊無緣進身世界盃下 round 啦。咁因為琴日咧，日本 提早三輪出局添喎， 係啊，二比零啦。佢其實我覺得對日本你話輸咧都係非戰之罪嚟嘅。咁日本都喺亞洲嘅排名都相當之高啦。但過往有兩三場賽事確係打得唔好嘅，我自己覺得。咁啊，特別係某幾個球員啦，不過唔特別點名啦。咁琴日嗰場賽事我都睇足嘅。咁真係有啲中場嘅傳送上咧就比較多失誤，同埋一開始咧就輸一粒咧十二碼。咁通常呢啲係泄氣啲嘅，即係你話一開始。即係上半場已經喂，俾人哋突然間有個十二碼咁樣入咗一比零，咁你真係要沉着應戰，同埋要喺個整體部署嗰度咧，要改一改陣容。不過琴日日本方面嘅隊伍都係星光熠熠啊，即係日本個國家隊。 咁梗係啦，你見到其實前鋒有大壁用也咁啊，中場都已經踢咗五位嘅朋友啦。咁啊，見到有大家好認識嘅十號波衫，而家係邊個南野拓實啊？ 係啊，係啊， 南野拓實本身隊喺聯賽方面雖然又唔係話場場波都踢啦，咁但係佢。一落場嘅時候，你都幾。 幾多時會見到佢有幾亮麗嘅入波啊，或者傳送嘅、 啊。嗯，咁啊特別又多一啲叫做德甲兵啦，德甲嘅球員都哇踢得好穩打穩扎，你都知道機動性好強啦。咁啊有啲德甲嘅球員亦都將佢哋訓練或者本身踢開球會嗰一套咧一啲技巧或者技術咧都帶翻入去球隊嗰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日本隊部署咧都係比較機動性高少少咁，唔緊要啦。咁啊即係四年一度世界盃咁啊又等四年啦，咁啊強化一下啦。 係啊，咁啊同埋你見到日本隊咧，其中有啲球員雖然咧就喺國家隊上面就仲未被徵召啦，咁啊但係喺外國揾食咧嗰、那個成績都相當之好啊。咁啊其中咧蘇超球隊啊，我講緊呢個日本球隊啊，蘇超球隊咧咁啊其實佢哋都好厲害，塞魯迪咧就有三名嘅日本球員，咁啊其中咧就係新星啊其所凌央咧，咁啊喺雖然咧今次就喺國家隊嘅賽事就冇出場啦，咁啊但係咧見到佢喺自己嘅蘇超嘅球隊方面嘅表現都相當之好啊！咁因為見到佢有一球咧，即係真係有報章形容，甚至乎佢係猛虎射球。咁啊，日本都有好多傳媒咧就話到佢呢一腳波咧真係好犀利，一射咧就俘虜曬成個蘇超嘅球嗰啲球迷啊！ 咁好啊嚇，蘇格蘭同埋英格蘭都好近啊， 同埋佢本身 喺 Scotland 嗰度踢翻去英超， 因為佢啱啱去蘇格蘭踢波啫嘛。其實佢之前都係川崎前鋒嘅，咁啊變咗你川崎，你根本都已經係一隊喺日本好厲害嘅球隊嚟嘅。咁啊，佢哋個宗旨就係咩咧？佢哋不斷入波，因為佢哋唔係好守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完全唔守。咁但係佢哋個方向就好似譬如睇足球小將小志強嗰個格言，就係我俾人入一波，日一粒波唔緊要，我入多幾球咪得咯。係咪佢哋要主攻啊嘛？咁啊，主攻嘅波有一樣嘢咩咧？就係好睇。你兩隊波都和嘅話，咁啊真係都唔想踢咁。 舊時我記得舊時睇 J 啲就成日都係零比零嘅，係 啊 窿窿啊，又唔係好攻。但係依家就即係日本方面都引入咗好多進攻嘅足球啦，所以好多尤其是外流嘅球員又將啲外邊嘅技術，有啲踢英超啊，有啲踢蘇超啊，有啲踢德甲啊，即係學識咗一啲技法咧，咁啊翻去日本嗰度就報效國家。咁其實中國都係嘅，咁講句公道嘅説話，咁就你見母女都好俾心機踢嘅。咁不過足球系踢整体嘅，即系唔系一两个球王带住队波就得。咁、特别系后防啦，即系常常都以至内地嘅网民都会诟病啊。究竟国家队嘅后防究竟出现咗咩事啊？咁系咪放题式要俾人哋入侵啊？咁 系啊， 呢啲系考量之列嚟。 其实足球咧的而且是一个团体性嘅运动嚟嘅。就算你话 C 朗几劲，美斯几劲，你发觉嗰队波入脑瓦嘅话咧，其实佢始终嗰个发挥力咧都有限。咁佢哋话美斯同 C 朗唔识踢波咩？梗系唔会唔识踢波啦。就算年纪大咗，其实佢哋都一样识踢波。那个智慧更加会喺度。咁但系同个球队点样磨合啊？点样同啲团队去到互相交接啊？嗰啲传球啊，嗰样嘢咧，其实呢个都系反而佢哋要谂一谂点样去到部署添啊。 系啊，咁啊，转个角度讲 NBA 啦 ，NBA 常规赛咧，黄蜂作客啊 ，Indiana 流马咧就凭住奥比啊命中十粒嘅三分波，十粒嘅三分波真系好劲啊！ 犀利， 即系个人独取三十分以上啦、啊。当然你唔系净系斋射三分嘅， 走下篮都得啦。 咁啊，以158咧比126咧大炒对手啊，好少见啲 NBA 球队而家攞到150分以上。 系啊，好似系佢哋自己球队本身最高嘅成绩嚟嘅。 系啊，咁啊， 如果都系呢两季最高分添。 系啊，队史最高啦。咁啊，美露波尔咧交出大三元啊，29分、10个篮板、13个助攻啊，triple double 啦，认真系全能嘅球员。咁啊，讲开NBA 咧都要讲埋啦 ，NBA 传奇球星啦，高比拜仁咧逝世两周年啊，有艺术家做咗一个雕像啦，咁啊纪念咧阿高比同埋二女咧 Gianna 啦喺 LA 嗰度直升机失事啦，咁啊所以就整咗个雕塑嘅，咁啊好多球迷都有去献花啦，去朝圣啦，咁样呢个就系一个几令人伤感嘅日子嚟啊，原来唔经唔觉啊， 两年 啊，系啦，高比都走咗两年啦，咁啊可能喺天空上面继续睇下 NBA 嘅发展啦，睇下大家继续入樽啊、坐樽啊、射三分波咧，都系一个美好嘅事件嚟嘅， 指南乐团的 Pending Machine，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早晨啦。 是 啊。咁昨日呢我就跟了个朋友就食晏啦，咁倾开，咁佢就问喂你生唔生仔呀，咁我就话应该都未必㗎啦。咁 呢啲真係结婚三朋友三 部 曲 係咪 未拍拖就问你几时拍拖呀、啊。到你结婚之后咧，就啊几时生小朋友啊？ 是是 生完小朋友之后咧，会唔会生多个啊？ 系啦，咁最近都好多人咁样问啊，系啦，咁跟住咧就有啲就本身自己有小朋友啦，咁有啲自己啲小朋友已经大过咗啦，咁佢哋听完即系、就是、你嗰个答案之后咧，都有自己嘅一番感受会同你分享嘅。咁有啲咧就会话即系自己啲仔女大过咗，即、就、系、是、已经十几廿岁噶啦，咁佢就生好生好，我唔知点同你讲，咁但系有个小朋友。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这样。咁好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话如果你真係冇特别諗住生呢你可以唔生㗎，咁样。即係好多嘢搞嘅，係呀，即係都如果你问我就唔太建议啦，咁样。即係都有两係啦係呀，都有两边嘅，即係佢哋自己有咗经历之后呢佢哋都有两边嘅睇法咁啦。 你呢啲係熟啲嘅朋友同你倾啦。 係呀。 咁有啲唔熟嘅，即係譬如我有啲韩圈嘅朋友们啦，咁佢哋係做咗家长嘅。佢必定会同你讲你就好啦，冇小朋友。咁跟住咧，我必定会回翻佢，你都好啊，有细路仔。咁究竟即系双方啊，有好定冇好咧？我必定后边补一句，我好嘅地方就系我多咗好多自己嘅时间咯。即系咁多年，我都系可以有自己嘅时间咯。你好嘅地方就系你有一个可以有机会睇住一个人成长嘅经历啊嘛。我哋冇咗嘅，我哋冇睇唔到一个小朋友成长啊嘛。所以就大家唔同咯。 系啊，大家睇大家好嘅地方啦，有。咁但系到最后咧，我就同佢讲一样嘢。哦， 要有结论噶，定还是倾下？ 冇必要结论啦，呢啲 冇咁容易改变嘅个答案。 冇结论。 咁但系咧，我就话哦，咁不过咧，唔知噶，即系而家我哋唔想生嘅话，咁到之后唔知会唔会再想生，又有冇机会啦？咁但系如果冇小朋友嘅话咧，咁好多couple 曾经都会谂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咁老咗点算啊？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咁你有小朋友都唔代表佢一定会照顾你嘅。 呢、這个就系重点啦。 系、 那个问题系，你唔好谂住生个细路出嚟 养儿防老嘛。 系啦，真系冇咁谂。 系啦， 真系冇。 咁跟住佢就话，咁所以其实真系唔好咁谂。朋友好紧要，即系佢系咁觉得嘅。佢话就算我而家有小朋友都好啦。我都冇谂过佢会养我，或者佢之后会点样对我啦。 反而你又会养我啦，跟住你个朋友同你讲话，你就唔同啦，咁样系咪？ 即系你生个小朋友之后，你老咗点算啊？谂住点样继续养个细路，咁嗰时你仲惊 系？所以咁多契仔契女系嘛？自己嗰个人 B B 养自己咁样，咁跟住系，咁佢就话，其实去到老嘅时候咧，朋友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啦。咁我上网咁啱就睇到有一篇嘢咧，佢就讲亚里士多德嘅，即系呢一位西方嘅哲学家啦。咁佢对朋友咧都有一啲独特嘅见解。 点解你无端端睇啲咁思考性嘅？ 你唔好俾我养呃咗，其实我睇好多嘢嘅。咁咧呢个你都上过嚟我屋企，佢上次上嚟拍嘢咧，都你睇荣格，你冇可能呢本书一定系装饰嚟。 我以为佢买咗翻嚟摆喺度，即系好多人你知啦，买咗本书摆喺度当睇咗噶嘛。我以为佢真系你真系睇。 佢直头想揭开睇系咪得个皮啊？咁呢个咧佢就讲朋友咧分成三种，咁我谂大家又可以即系间唔少会谂下。身边自己嘅朋友，即系间唔少会换下一批啊，或者有啲咧就同你已经生死之交咗好多年，突然之间唔揾，咁到底佢哋系咪即系成为咗呢三种朋友里面嘅其中一种咧？嗱，第一种当然就系最肤浅嘅讲起啦，就系、是、利益有爱，咁就系话即系呢一班朋友咧就系基于利益噶啦，咁两者唔一定有共同嘅兴趣，亦都唔一定要真正去到相处嘅，咁但系因为有啲利益关系咧，都要保持翻一个友好嘅关系喺度。 譬如拍工作上嘅伙伴啦，又或者生意上往来嘅人咯， 我都觉得会用伙伴去形容。如果用英文，你未必会列入。friend list 咯，系 partner 咯，系 partner 咯， 就唔当佢系朋友啦， 唔系直头当兄弟添啦，正所谓四海之内都系兄弟啊嘛， 所以我啲人成日入嚟话， 大哥，大哥系咪啊？个个都系大哥。 系啊，讲句兄弟点啊？兄弟， 佢话咧，如果你本身个人啊，对于嗰个利益系越执着咧，就会越多呢一类嘅所谓朋友啦。咁、可能你哋都会做一啲朋友会做嘅事情嘅，即系你哋都会约见面，即系如果有啲咩，你哋都会倾。咁但系点解你会维系呢段关系咧？主要就系因为你之后需要佢，系啦，利益你可能系钱，亦都可能系你要靠佢做一啲嘢啦。 呢啲关系啊，攞啲优势咁样啦、 啊。就算你饮茶攞位先，佢都系一个利益嚟、 啊。门口话，即系阿小白讲， 系啦、 啊，小白讲去街市买棵菜都系朋友啊， 系啊， 有个着数咩？攞多棵葱咯，系咪？ 惊醒梦中人，又系派利是俾酒楼阿姐嘅时间 啊！ 你啊都要去派啊！ 提醒咗你嘛，我比较少饮茶。好啦，咁第二类嘅朋友咧，就系快乐有爱，咁即系话咧系令人感到愉悦嘅有爱。嗱，双方咧呢一个层次咧就冇一啲图谋喺度嘅，即系唔系话成日谂住利益嘅。咁而一齐做朋友嘅目的咧。就是为了产生快乐的时光啦。咁、而呢一班朋友呢，即係简单嚟讲，你可以用比较酒肉啲去到形容啦。因为你哋一起去玩，一起去食嘢，一起去即係做好多活动嘅时候，你觉得同佢一起开心。咁所以你咪会约囉。咁但係随住你年纪改变呢，呢一班嘅快乐有爱嘅朋友呢 会慢慢流失嘅。 会变嘅。係啦。即係可能你十零岁觉得嗰班人好有趣喎。咁你成日同佢哋出去飲酒啊，去玩啊。咁但係到你三十几四十岁转咗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嘅时候呢，你又觉得嗰班人唔係我想要嘅生活啦。咁呢一班人呢就会慢慢可能会即係fade out咗，淘汰咗，又换成另外一班快乐嘅朋友。 但係都系沉醉于寻找快乐嘅朋友囉。 係呀係呀。 咁只话形式唔同。 係啦，即係有旧时可能饮酒先快乐，咁呢个可能插花先快乐。 係啦。 咁 都系咁。我真系识有啲朋友真系咁㗎喎。 嗯。 即係原先真系饮酒先有快乐，跟住结完婚生完仔插花先有快乐喎。咁样。咁你真系完全逆转咗个人。 所以咧就話 Kitty 講頭嗰兩樣朋友們咧，一個套餐嚟嘅、你朝早咧就會揾做嘢嘅朋友，放工之後咧覺得空虛啦，你就揾嗰班朋友，會俾翻你快樂咯。所以全日都需要朋友嘅。 但係你全日都係揾呢兩種朋友咧，都未必夠， 都唔夠嘅。 係啦，要有第三類朋友，第三類朋友咧，佢稱之為德性。有爱啊，咁就话咧，呢个系联系咧，系基于一个德性，即系你哋真系去到一个 心灵 互相欣赏或者仰慕嘅有爱嚟嘅，即系哇，我觉得你好有好 charm 啊，即系好有一啲条件咧，我系觉得好优秀，而我系被你吸引到嘅，咁啊呢一种当然就系最难得啦，即系直头系升华咗个关系啦，而呢个关系咧系亦都比较长久嘅，因为你 好难有 嘅，好难有嘅真系。 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下一句乜嘢啊？已经系死而无憾噶啦！你话几难揾到一个咁样嘅人咧？ 系啊，咁佢都有讲嘅，即系比较难揾到呢啲所谓嘅德性有爱喺度嘅，因为要有互相都吸引嘅特质，系啦、 啊，再加上。近呢幾年，可能你得性有愛嗰個朋友未必再喺身邊，可能去咗加拿大，去咗第二啲地方生活，你都好難同佢溝通得到，真係。 不過咧，即係朋友圈子咧，成日都話咯，你每五年你自動會換一批嘅，即係五年。你嘅朋友，你諗翻啦，五年前嘅朋友圈同你而家嘅朋友圈咧，其實都幾大唔同。 係嘅，係嘅。 如果仲留得低嘅話咧， 嗰啲都幾得性下噶啦， 都開始係噶啦。 好彩你唔係我朋友。你是我前辈同埋欣赏嘅偶像。 吓死我！已经你话你系我嘅利益有爱咁。 利益有爱，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饮茶。 不过都系啊，即系头嗰两样好容易攞到嘅，即系你喺人喺个人生阅历越嚟越多啊，你工作时间越嚟越长，头嗰两样你一定出现嘅嗰啲朋友。第三样咧，真系随缘啦，睇缘分嘅。 系咁啊，亦都呢啲就重质唔重量嘅，即 系、 就是、好朋友呢样嘢。咁所以即系新嘅一年咧，我希望即系有啲朋友仔啊，佢完全忽略咗嘅，即系有异性冇人性啊。 unfriend 佢先啦，我有 Facebook 佢。我朋友 好似系你 吓 ，Peter 做咩事啊？ 有异性冇人性， 朋友嘅 利益有爱嚟嘅。 朋友嘅定义好简单嘅啫，讲咗几次啊？朋友个朋字点写啊？ 两 个月字啊嘛，过到两个月咪就系朋友咯， 系 喎。 十一号起，政府为14,518人进行检测，发现139宗确诊个案。当局一共到访1,059户，将会对冇接受检测嘅人士采取措施跟进。

才去打疫苗。如果心臟是沒有病徵的話，一般呢都不需要太過緊張去驗到，看看自己的心臟是不是真的沒有東西才去打疫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今年33岁的英国女歌手 Adele 是一位金牛座女生啊。今次这首新歌呢都挺受欢迎，尤其是个 music video 歌都觉得很正啊。Adele, Oh my God! 我哋而家用代号㗎喇，唔会话讲晒 Oh my God, 会话 OMG 啊。你知佢嘅唱片 30 嘅新 single,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 占第九位啊。Adele, Oh my God。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8:12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你哋好啊，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辛苦晒 Dicky 帮我哋年头睇市睇到年尾啊，咁啊，一阵先讲祝福嘅说话啊，咁啊，不过咧先问一下啦，琴日咧。恒指麻麻地要跌啊，跌482点，即系讲紧港股方面啦，科网股啊重灾，咁阿里亦都创咗新低，咁究竟啊关于后市嘅睇法应该系点咧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哦，都系咁讲啦，喺而家呢一个挨年近晚咧，尤其是个牛年都终于挨完啦，即系真系做牛做马嗰只啦，都挨到年尾啦。咁点样咧？我觉得最简单都系。大家如果你個即係投資組合跌得太多，跌到冇眼睇嗰只，但係又即係又唔想跌蝕咁樣咧，咁其實我覺得首先第一，深呼吸啦，跟住咧就慢慢呼氣，係啦。第三咧就係、是、記住同自己講，人生嘅投資組合咧唔係淨係得股票，亦都更加唔係淨係得個區區嗰幾隻港股嘅，我哋充滿好多好多。值得我哋高興同開心嘅事，諗下你屋企人啦，你嘅嗜好啦，你嘅興趣啦，你嘅工作啦，仲有無數咁多其他啲嘢，所以咧，跟住你就同自己講，呢樣嘢都唔係最重要嘅。好啦，咁跟住安慰完自己之後咧，咁我哋又要諗下點做噶啦。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先，又冇北水啊，又放假嘅感覺好濃厚、好濃烈啊。咁仲要今次講緊係內地放春節，即係呢個北水唔嚟咧，係有排都未翻嚟噶嚇。真係我哋啟示佢都未啟示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過去咧就例靜嘅，但係而家咧就唔係，係好似咧十個牛皮，都已經形容唔到而家呢個唔係九個，係好多個淡嘅呢個情況咯。咁所以即係都係。 只可以講一句就都冇乜計仔嘅，即係呢段時間，因為外圍彈咧又彈唔到乜滯，即係彈完咧又再散過，次次都係點咧？就係、瞓醒覺咧又走太陽嘅，呢個都係情，即係都係一個經常都會見到嘅情形。咁可能再講翻啲基本面嘅話，咁、聯儲局開完會啦，咁、那個加息嘅預期好似。都是阿德基同你講得差唔多啫，係啊，都係同我講差唔多。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樣啦。嗱，之前都講過噶啦，啊，巴威爾會點啊？即係強烈的暗示嚟緊三月咧就會開始加息，甚至乎年內會加四次。呢樣嘢已經預咗，係預咗嘅。咁因為期貨市場反映曬，大家都計曬數，連我都估到啦，我都講到即係巴威爾要講啲咩咧咁。咁、但係到真係而家即係迫在眉睫嘅時間咧，又係另外一種感覺嚟嘅。嗱、我嚟噶啦。出拳噶啦咁， 真系打噶啦， 系 打噶啦。喂， 但系成个拳头咧就即系去到你个眼前，咁但系咧你只手原来系绑住咗，哇！咁嗰种恐惧咧又真系都几大嘅。咁、所以咧话就话反映紧，反映咗预咗，咁但系到真实真系要真系要加落嚟嗰下咧，其实亦都系有个恐惧即系恐惧嘅情绪咯。 系 啊，即系呢个美股又弹唔到。港股又彈唔到，跟住北水又落唔到，咁呢段時間都係難捱，咁但唔緊要，即係仲有即係頂多捱埋下個禮拜一，咁啊捱完曬成個牛年㗎啦，咁、就即係恭喜恭喜嗰只㗎啦，咁所以就希望春節會好啲啦，係啦，過完農曆新年應該都會即係有個好啲嘅表現嘅。 嗱咁啊，的其實講到啊，捱到禮拜一。咁牛年就過去就嚟迎接新年啊虎年啦，咁正所謂新年啦，梗係揾啲新嘢睇下啦。咁係咪揾啲新股咧？但係根據我嘅記憶裏面咧，大家對舊年嘅新股咧，都似唔係咁強烈推介住，可能等遲啲。咁如果唔揀新嘅新股，不如揀下啲新能源股啊。如果係的嘅，譬如新年揀啲新能源汽車呢個板塊得唔得咧？ 好啊，嗱。即係都係食指啦，係咪？ 新年 啦，年都係，因為有新年咯，新景象咯，咁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成年講咧，其實就係有數講啦，即係咁嘅話題點都要提下嘅。首先日前曾經咧有段時間啲新能源先啦嚇，啲電啊、風力發電啊嗰啲咧升過一兩日嘅。咁點解咧？因為內地嘅政策啦、國家主席嘅言論啦，令到大家有啲憧憬啦、希冀盼望啦。咁跟住尋日又再回過。咁但係如果你話成個板塊睇咧，即係如果你話成個嚟緊嘅虎年咧，咁我都覺得有機會繼續跑贏大市嘅。好啦，咁啲車股又如何呢？啲車股就好差近期，即係無論係公布完業績，哇！即係終於取得全年盈利嘅第二年，而今年嘅盈利大增，不過就冇新車出，亦都咧晶片短缺嗰啲問題都仍然喺度。嗰間 Tesla 咧，哇！咁個股價咧都即係都幾受壓啦，甚至乎呢段時間都。可以用即係唔係表現咁好嚟形容。咁香港嗰扎車股咧，電動車股咧，全線都係嘅。即係無論你話美國上市嗰三間，回歸咗嗰兩間，以至到恆指嗰啲基本上咧都表現都唔係咁好啊咁啊，反映得到幾個客觀嘅事實嘅。第一就係話，會睇得到，譬如話一啲同電池有關嘅一啲嘅原材料咧。個價格咧都係持續高企嘅，咁所以之前金豐利業就亦都因為咁樣宣布咗，咦嚟緊業績都幾好喎、咁樣樣個展望都嚇、表現之前都唔差，咁其實就係反映得到呢、這個即係所謂嘅原材料個價格上升嘅問題，其實係會對於佢哋做電動車嘅車廠咧都會帶嚟壓力，咁啊全線咧其實都跌曬落去㗎啦，而家喺呢刻咧好多都係繼續都係逐沉底嘅格局嘅，咁當然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咧咁。走入去買，其實都係仍然有啲風險，因為真係長期下降通道冇改變過，甚至乎真係仲未有反彈信號。咁但係你話再長遠啲咧，咁我覺得對於呢個行業，甚至乎呢個產業咧，我認為踏入農曆年過後，去到大概二月份到咧，大家就會開始憧憬翻幾樣嘢嘅，包括係即係反映咗內地嘅政策，譬如話補貼係所謂嘅退波啦，即係減少啦，咁反映咗啦，因為其實香港都曾經試過同樣嘅情況。嗰、那個短期嘅衝擊係有，但係長遠啲咧，個影響就唔係太大。再加埋即係國策始終對於即係純電動 EV 車嗰個目標咧，即、就、係、是、個銷售量嘅目標咧，都係幾進取同積極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去到呢個水平咧，我都開始有信心講啦，就即係話最壞嘅情況咧都開始出現緊㗎啦。咁如果你話真係開始想部署的話，當然有啲好難部署嘅，即係例如舉個例，即係比亞迪咁買手咁多。 點啊？點分段吸納啊？好難嘅喎、啊，咁係嘅，即係如果你話要揀嘅喺香港係相對地困難啲啦，尤其是要入手啲電動車股，咁但係我覺得。叫做最坏的情况开始已经浮现了。 嗯，好啊，咁啊 ，Dicky， 我贪心啲啦，想攞啲 tips， 有冇利是股咧？即系新年有冇啲嘢可以 啊 留意一下？咁咧 派利是啊！ 你话要买一啲嘢买完咧，又唔会令到你输，跟住咧又真系唔会有太高风险咧。咁喺而家呢啲咁风谷浪急嘅市况咧，我永远都会有个。即係人哋話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啦，咁我會覺得咧個股票組合就有呢兩隻咧，咁起碼個市大跌咧，你發覺佢唔係跌，甚至乎掉翻轉頭會升嘅。咁嗱，應該咁講，唔係好神怪嘅，過去我都有講過嘅，就係一啲防守性比較高嘅股份。當然啦，可能唔係好啱阿 Kitty 啦，即係 Kitty 中意啲波幅大少少嘅， 後生啊， 太勇啦，係嘛？ 係啦，但係唔緊要嘅，有啲波幅可能大啲嘅，但係咧有啲細水長流啲嘅。咁有陣時咧就投資組合就係咁樣噶啦，啊，咁啊即係關係都係咁樣嘅，即係有啲可能係即係走肉朋友啲嘅，咁有啲咧要細水長流啲嘅，咁好啦。咁我就其實都係講香港電燈同香港電訊啫，即係兩隻。咁簡單啲講，即係簡單概念就係公用股咯。咁即係派息又穩定，業務又穩定，增長又穩定，前景又穩定。咁但係就唔會有啲好突如其來嘅哇升好多喎，咁冇呢樣嘢嘅。咁但係你會發現哇呢排個港股咁風高浪咁跌咁多。佢哋係唔跌嘅，仲係穩步慢慢咁樣升少少咁樣，仲要收住高息，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尤其是而家呢一刻，其實都仲係好風高浪急咧。 嗯， 你係真係要我俾啲即係買完係唔會輸錢嘅咧，咁我就真係又要攞翻呢兩隻出嚟講啊。 嗯，都好啊，喺呢啲時候，如果有啲細水長流嘅，可以幫你咁樣撫一撫平你嗰個嘅情緒，其實都真係好唔錯噶啦。 咁啊，可以大家都參考下啦。咁啊，同你拜個 早 年 啦、 啊、 ，Dicky， 我要祝你心想事成啊，財源滾滾。 係啊，今你嚟緊最緊要咩？開開心心啊，身體健康啊 ，Dicky。 系我中意玩食字，祝大家咧得心应手，机不可失。 哇！好新手，好新手。 好啦，多谢 Dicky， 咁啊，过完年再同你倾啦，多谢你。 好啊， 多谢 Dicky， 拜 拜。 拜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几？奇怪同埋玄妙喎，咁啊农历新年咧，今年咧有啲古怪嘢发生咗，系乜嘢咧？就系嗰啲金融机构嗰啲利是封咧，原先咪免费拎嘅， 而家唔得， 有二手市场喎、哦，有炒价添， 但系啲人咧转售翻出去， 系有炒价添。在你平时玩开玩具嗰个旋转拍卖网嗰度咧，即系高价出售啊，最贵咧， 高价 系最贵要10蚊一个利是封咯，系咪高价？利是封喎，唔係封利是喎。 哦，啱啦啱啦，咁即係話，如果我想封20蚊利是俾你咧，我入邊入10蚊就得啦。因為咧個 利 是 封 值10蚊，咁我封10蚊，咪啱數咯，20蚊。 咁啊，可能真係啊嚇。咁我自己睇下，我今年都收咗2個金融機構嘅利是封。 但係咪好靚先？點 解有呢個 會有呢個市場出現咧？ 靚啊，靚嘅嗱，俾你睇下啦。你睇下中哥，你 有几啊？ 又俾你睇下啦， 都系 我喺街度买到嘅喎，呢啲 咁啊买唔到，印咗人哋金融机构嘅名。 但系即系呢一个级数啊，即系咁样嘅都 装潢 系 啊，咁 睇到嘅喎， 即系金金红红咁样，普通料啫。 都系老虎啊、花啊咁样。 咁系嘅，唔通牛咩？虎年梗系老虎。 咁呢啲好普通啫嘛。 嗱，今年就个个都要封利是啦。我想问你哋买利是封，你会用几多钱买啊？即系唔好讲封利是里边值几多钱，个利是封你哋会买最平啊？ 你哋讲 最贵一定点样先？即系你知都有啲唔同弹数噶嘛？ 小白讲啊， 我 我呢啲咁慳家嘅人，梗係等人送啦。 唔係啊，利是封啊， 利是封咯， 等人哋送啊。 佢有好多送噶，好多機構會 好多 送 啊。你譬如我買保險，買保險，保險公司又會送一沓俾我啦，銀行又送一沓俾我啦，跟住行過唔知邊度買嘢，佢又送一沓俾我啦。 夠數咩？夠用咩？ 梗係夠啦，好多啊，非常多。 好，咁你俾啲我啦。 是吧 我唔够 我搵搵先。 唔够有好多喎。好多其实好多公司新年都会印送俾啲。 都系唔使钱俾你咁样。 美容嘢又有。 哦你都系即唔会花费太多金钱喺买利是封。 我今年又自己印嘅直头。因为第一年嘛跟住就自己设计咗一个嚟印嘅。今次系抌本嘅。 你呀今年系抌本嘅。 系啊。 哦好啊开心仔啊。 开心仔。 第二年唔可以回头㗎喎。即系唔可以翻转头㗎喎。梗系越嚟越旺㗎嘛。 第二年再去設計第二款， 佢本身啊， 佢本身都越嚟越旺啦， 系啦，我見佢都未衰過呢幾年，扶搖直上係咪先？直升機啊， 梗係啦，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未至於直升機啫， 我諗你捧高啲啊嘛，而家 我都眼紅啊， 但我都係跟住你哋尾啫喎， 唔好講呢啲啊，我都係喎，喂，嗰啲利是封我都唔買喎， 啊， 都係人哋俾我，你夠唔夠啊？我俾啲你。 哦，我即系就系得我买啊， 系啊， 我买咗嘅。 你买咩啊？你个中字 做乜要买啊？ 中字 啊，唔系我系咯，我就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利是封嘅价值远不及利是里边嘅价值嘅，所以咧我就买最平嗰啲嘅，即系可能 寿星公嗰只 廿蚊搭嗰啲咁样咧，就算噶， 唔紧要啊， 系咯。 內涵唔重要啲啊， 外表 唔 重要。我買咗幾廿個咁樣咯， 夠唔夠啊？ 夠用夠用。 唔係我俾啲你真係多得滯啊！ 我又唔使嘅， 多咗係咩？封多幾封啊！ 我買咗幾廿，哎呀，應該早啲講，應該早啲講呢個題目。 係啊，我哋每人都可以湊啲。 係啊， 係啦，我早兩日先買。 你又冇乜所謂，因為好老實。我哋嗰啲都係啲卡通人物啊，或者某啲牌子，嗰啲牌子都正頭正路、正正氣氣嘅。 但通常都係兩三款嘅啫，如果太多湊埋，我驚你認唔到啊。 但係有啲我 即係邊啲封幾多錢咧？依家俾錯。 我又唔會啊！我分左右袋嘅， 但係我又以為鐘哥會走去買嗰啲動漫系嘅利是封喎， 唔係個個中意啊嘛。 係啊， 咁同埋咧，即係有一啲我就一定唔會用嘅，寫住個姓氏嗰啲我就一定唔會用，因為費事你有時利是封你俾咗人哋，人哋都可能會想循環再用噶嘛。咁你寫咗個姓氏，人哋用唔到 啊。係咁啊，喂，講下呢個金融機構啊，嗰啲利是封排行榜啦，咁啊二手價格最貴咧就係UBS 啊，即係呢個瑞銀啦。跟住就瑞信喎，哇！啲瑞士嘢好似勁啲喎，跟住先去翻摩根士丹利啦咁樣，匯控咧都要4蚊個啊，嗰個平均係啊。頭先我講 UBS 嗰啲要10蚊個， 有冇市㗎？即係有價會冇冇市？係 咪買嚟儲嗰啲人？ 市場創造出嚟咧，一定會有價格嘅。 我都擺啲嘢上旋轉嗰度賣，不過都賣唔出啫嘛。 咁我唔知啊， 等下 係因為呢件事都係新奇事嚟嘅，對於我嚟講，喂咁利是封啫嘛，好似鐘哥咁樣話齋，即係10蚊。一沓廿蚊一沓点都好啦，系咪先？咁但系个重点就出嚟啦，就系、是其实都系在乎个馅啫嘛。哇，大佬你要10蚊一个利是封，如果10蚊一个你可以买到啲顶级品牌嗰啲利是封，可以扮劲扮 V I P 噶啦嘛。我唔使用金融机构嘅呢啲利是封啦、啊。 不过之前我又有听过人哋讲咧，即系佢咪派咧，咁啲人会排队攞噶嘛。咁佢哋都有啲即系心仪嘅银行嘅，即系虽然嗰阵时未话咩转售啦，但系自己用咧，佢哋。我都會聽到有啲人話啊，邊一間銀行咧，佢特別靚啲嘅，即係年年佢覺得都係出得。佢有一個 style 咧，佢哋中意咧，自己就會去排咯。係啊，咁我唔知道哦，原來今年啲人會擺上網賣添。 有趣有趣啊！呢一個咁啊，最緊要就係啊利是咧，就唔係計價錢或者個利是封嘅價值嘅。 心意心意咧， 心意心意。依家嗰啲電子利是都係咁樣嘅啫。 通常喺你面前都係講心意心意嘅，擰轉背先話你嘅啫嘛。咁少， 通常對住你唔緊要，唔緊要， 少咁少唔緊要啊！佢仲要講話啊，係咪？上年 RO 啲 job 少咗好多啊， 搵唔到食啊， 嗰啲难受。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8日系一年嘅第2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7日。1986年1月28号，穿梭机挑战者号喺执行第10次太空任务嘅时候。因为右侧固态火箭推进器上面一个 O 型环失效，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在升空后73秒爆炸解体坠毁，

警告若果俄罗斯入侵将会作果断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4点，升1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5.43，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5，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41美元，卖出1,796.1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观塘嘅崇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就系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咁另外葵涌嘅上角街咧，因为都系强制检测嘅关系，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仲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知识 科技专家 Ben。 最近咧就意大利參議院咧喺網上會議平台同一啲專家咧就開網上會議啦，咁但係咧中間咧加密功夫咧做得唔好啦，就俾一啲黑客入侵啦。咁呢度提一提大家啦，使用網上會議平台咧最緊要咧做好安全措施啦，就唔好咧隨便將個連結咧就放出去。 星期六早上6:00到9:00，香港電台第二台。 阿 Lu 同志咪知識會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啲嘢你今年就要開始學啦 ，Kitty。 係咩咧？ 即係譬如話啲稱呼啊，過年啊嘛，你要去拜年啦。 哦、 以前就淨係自己嗰個家族啦，而家就多咗另一邊，你要去兼顧啦。 係， 你識唔識得叫曬對方啲人咧？ 唔識喎。 咁你拜年一定會見到嘅喎。 係啊，通常都係uncle 啊、舅父啊咁樣咯， 跟住一句講曬咁樣。 係啊，同埋有時你會有啲四舅父、五舅父、六舅父咁樣噶嘛，咁、可能你就唔係成日見咧，未必會記得，係記得好清楚。咁你驚嗌錯咧，通常都唔好嗌嗰個字頭啦。 嗱啱啦啱啦，呢樣今次呢個幫到你啦。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新鮮事物， 啊、 其實都出現咗一段時間啦。呢、這個咧就叫做親戚計算表、 哦、 啊。咁咧即係我都提議大家，如果你當然。今年就不提議大家實體去拜年的、但是你可能視像拜年你都會見到對方的嘛、你都要稱呼人家的可能現在很多的小朋友家庭都只有一個小孩、變成他們 會比相對簡單。咁、 啊、 但係話好似我哋呢啲年代咧，即係喐下都幾個咁樣噶嘛。咁你再開枝散葉咧，就有好多嘅親戚稱呼咧，你未必懂得叫。 係係係。 以前我哋我都未經歷過。我再之前嗰個年代咧，有一個科目咧叫做赤讀嘅。 哦， 赤讀一把尺個尺咧，讀書個讀咧，赤讀學啲咩咧？就是、學下啲親朋戚友嘅關係圖咯。 嚇、啊，有一課係咁樣嘅。 係啊，佢仲有其他嘢嘅，但其中一個項目咧就係、是，譬如你阿媽嘅家姐個女 表姐 個老公係邊個咧？ 表姐夫 係啦，咁會教你呢一類型嘅嘢。咁而家咧就會方便啲啦，因為咧有一啲網上嘅一啲軟件程式咧，你只要下載咗、嗯，你撳入去。好快你就會知道究竟點稱呼。嗱，我早兩日咧就下載咗一個咧，咁佢就係、是、個擺面就係咁樣嘅。 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子女，係啦。 嗱，佢真係好似一個計數機咁樣。譬如你想知道嘅係邊個咧？譬如啊，媽媽嘅細佬個妹個女係邊個咧？ 所以就撳母， 母跟住媽媽，跟住弟弟。 我见佢有个的字喎， 系喎系喎， 系啊！你要连串个句子， 妈妈 的 妹妹 系 的女 系等于 等于 出咗咩？ 佢、会俾你俾我年长，我年轻啊！咁、 哦、 我有得再揿嘅、哦、年长嘅就系表姐啦， 表姐 啊！咁、哦、你只要喺见到人哋嘅同时咧，诶，即刻揿一揿，你系边位啊？佢未你阿妈个妹个女大过你嘅，咁你揿哦。表姐你好，咁、 哦、 你就知道点样称呼对方。 系，但系首先你要搞清楚啲关系啦。你如果第一步都搞唔清，你输入唔到嗰条讯息落去。 咁同埋而家咧，譬如今年希望大家网上拜年咧，咁你就可以静静鸡喺个荧光幕以外攞住呢一个嘅亲戚计算表计一计咧，你就唔会俾人见到啦嘛。 系啊，咁啊计清楚之后就识得叫啦。因为好多时即系唔知嘅话咧，即系又呢个又系一个话题嚟嘅。拜年咧、嗯，每一年都喺度话啊，到底即系多咗个 B B 仔，佢应该点叫你咧？咁样。 就快农历新年，庆祝虎年来临，原来唔同中国省会都有唔同嘅方式噶噃。如果问你山西、福建又有啲乜嘢特别嘅风土味道，你又知唔知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山西而家咧拜天祭祖嘅规矩其实都唔多见噶啦，咁但系年三十晚唔能够讲嘢而食饭呢个规矩咧，唔多唔少都有啲屋企系保留咗落嚟嘅，所以咧千祈唔好乱讲嘢。 春節第一餐飯咧，佢哋通常都係食餃子，煮餃子嗰陣時咧，仲要放埋呢個炮仗，咁啊可以咧就係驅邪惡、求吉利。有啲地方啊，更加會一路煮餃子，咁啊用埋呢個芝麻吉，咁啊希望寓意住新嘅一年，咁啊芝麻開花，喜氣洋洋。饺子要煮的时候还要煮得多的，一定要有剩的，意思就是有鱼有鱼，意在讲个意头的。吃饭的时间除了每人一碗之外，还要装多一两碗，意思就是希望人丁都是一样那么兴旺。好了，轮到福建了，在厦门元旦出门之前一定要向天空那里拜一拜祖先，因为称之为就是祭神。清晨的时间，祭神就会用鲜花、素果，去到中午呢，原来会改一改的，会用生口或者就是一碗的春饭。春饭就在白饭上面插上红纸做的春花，春饭也有年年有余的好兆头在这里的。 晨光警星，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的晨光警星呢，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刑事部高级督察 Pauline 上来跟我们讲一些呢有关网络安全的资讯。早晨 Pauline。 早晨啊，欧。 疫情之下，在屋企工作、浏览资讯、网上消闲都变得十分普遍，但同时呢亦都有不少的骗徒呢会利用社交媒体犯案，增加了遇上不同网络陷阱的风险。 Pauline，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有些什么风险最普遍啊？ 好啊，大部分科技罪案呢都是在社交媒体发生的，咁其中呢网上购物骗案呢就最为普遍的了。騙徒咧會喺社交平台開設一啲假網店嘅專頁啦，咁就扮出售嘢食啊、主題公園門票、演唱會飛等等呢啲物品，咁當市民咧一過數之後啊，騙徒就會失去聯絡噶啦。市民收唔到貨之餘咧，亦都唔能夠退款噶喎。騙徒咧就會喺香港人成日用嗰啲社交平台同埋買賣平台犯案，佢哋甚至乎會賣廣告，請打手俾 like 或者係俾好評咧，去令人難以分辨噶。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多位听众呢在网购的时候呢要加倍小心啦，尤其是大家最近呢要办年货嘛，准备过年啦，还有两个礼拜呢还要是情人节添啊，情人节有没有机会是这个情感骗案的高峰期啊 ,Madam？ 其实呢骗案就周不时会发生的啦，那但是每逢佳节临近啦，騙徒咧都會以感情或者係性咧做利誘噶，咁比較多發生嘅案件咧，包括有援交騙案啊、裸聊勒索同埋網上情緣騙案都有噶。 嗯，認真翻啲先啦，喺受騙嘅案件類型入邊咧，男士同埋女士有冇大嘅分別咧？ 男士方面啦，騙徒就會假扮成靚女，咁喺網上面結識同埋誘騙佢哋咧進行裸聊，又或者係扮提供一個援交嘅服務嘅。 哦，咁女士一定係扮靚仔機師啦。不過依家疫情啊，好似都少咗機師，呢個會唔會都經常聽講有呢？ 冇錯啊，針對我哋女士而言，騙徒咧就會假扮工程師、飛機師等等呢啲咁嘅專業人士同佢哋展開追求，並且係建立網上戀人嘅關係啊。咁但係騙徒無論用乜嘢身份去結識受害人都好啦，到最後佢哋都會用各種嘅藉口咧去誘騙受害人匯款，又或者係攞得佢哋裸露嘅片段咧去進行勒索嘅。 嗯，好彩我又唔係工程師、飛機師，只係唱片騎師啫。咁啊，除咗利用情感行騙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啊 ，Madam？ 都有噶。有啲騙徒咧就會假扮成投資專家，咁就呃啲受害人喺虛假嘅投資平台或者係假嘅手機 Apps 度開户啦，咁啊投資一啲虛擬貨幣。咁但係其實呢啲咁嘅投資計劃咧，從來都唔存在噶。受害人咧好多時蒙受咗巨額損失之後咧，先發覺係俾人呃咗噶。 哎呀，呃咗錢都算啦，仲呃埋感情，真係可惡啦！除咗咧網購騙案同埋情騙案之後，仲有啲咩騙案咧係較為常見嘅咧？ 第三类咧比较常见嘅科技罪案咧，就系网上求职骗案啦。咁有唔少嘅求职者咧，都系尝试转工啊，或者系寻求一啲人生嘅新突破啊。如果听众你系其中一个揾紧工嘅人咧，就要多加留意啦。骗徒咧会声称招聘一啲叫做订单处理员，咁啊负责喺网店，例如系淘宝啊、HKTV Mall 等等咧，去扮买货去提升网店嘅销量。咁受害人咧只系需要将指定货品咧加入去个购物车度，再将啲货款存入去骗徒指定嘅银行户口，咁之后咧就可以连本带佣金攞翻啲钱噶啦。 哇，好似好笋咁样，真系。 是啊，咁起初呢啲骗徒都会俾受害人赚到一两宗交易嘅佣金㗎，咁等啲受害人信以为真啦。但係当受害人一进行比较大额嘅交易，并且係存入货款之后呢，骗徒就会不翼而飞㗎啦。 哇，骗徒手法真係层出不穷啊。Paulina， 我最近呢收到一个金融机构嘅电邮，声称呢有一笔嘅网上交易呢未能转账，要求呢我按嗰个连结登入咗银行户口呢做检查，但係我最近呢冇用到网上银行服务，点解会收到呢银行嘅信息呢？啊，细心留意，原来呢係一个假嘅 email 嚟㗎，同真嗰啲呢只係差一个字咋，差啲中计呀。Polly Madam， 点样呀可以避免呢啲骗案发生呀？ 啊，其实呢一类嘅诈骗手法呢就叫做网络钓鱼攻击呀。咁啊，骗徒会假扮成银行啊、公营机构、速递公司等等咧，去发出一啲电邮或者系短信，咁啊声称你哋嘅户口异常，未能够去俾钱，又或者系安排退款等等嘅，咁就呃啲市民咧揿入去呢啲嘅电邮或者系短信入边嘅链接，咁进入咗假网站之后咧，就留低自己个人嘅资料啦、账户登入密码，甚至乎系信用卡资料等等。咁骗徒咧就会利用呢啲嘅资料咧去做不法用途噶啦。 假 email 咧我都可以咧比一比较，但系假嘅 SMS 短信咧真系好难判断、哦。 都系噶，其实要识辨呢啲假嘅 SMS 咧，一般都比较难嘅，因为比较高阶嘅骗徒咧系会假冒 SMS 发送人嘅姓名，即系叫 ID spoofing。咁而且咧佢哋会隐藏发送人嘅号码。咁手机嘅系统咧就会将嚟自同一发送姓名咧系视为同一个发送人，令到真假 SMS 咧捞埋一齐咧，令人去难以辨认真正嘅发送来源噶。 似乎咧稍一不慎啊，都有机会中招。咁我哋点去提防好啊？ 对于一啲来历不明嘅电邮或者系信息咧，我哋都要加倍小心。如果唔确定真伪咧，就千祈唔好开啦。听众咧，亦都可以尝试咧用以下呢啲方法咧去避开陷阱噶。关于假电邮啦，我哋可以留意内容嘅文法系咪通顺咧，有冇夹杂错误嘅语法，同埋内容有冇矛盾咧？而且寄件者嘅名称通常都同真正机构嘅名称系有出入噶。咁至于假 SMS 啦，一般市民咧都可以喺 SMS 入边嘅连结网址咧系揾到啲端倪嘅。这些网址的域名和真正的网站并不一样的，例如个 O 字会不会写成个零字呢？又或者个一字会不会写成个 L 字呢？另外关于假网站方面，一般骗徒为了减低他们的犯罪成本，制作的网站设计都是非常之简陋，例如是不能够转换语言，或者输入不正确的信用卡资料都可以过版的。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遇上可疑的网址或者电邮，除了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查询，还有什么又快又准确的核实方法啦？ 听众，如果你们遇到可疑的网址或者是电邮，除了可以同相关机构查询，亦都可以试下我们警方新推出的网络钓鱼诈骗搜寻器。只要你们在守望者网页 cyberdefender.hk 入面的搜寻器输入可疑网址或者是电邮，就可以即刻知道是不是跟钓鱼诈骗有关的了。而 cyberdefender 的网址就是 cyberdefender.hk。 大家以后收到电邮或者 SMS 短信都要加倍小心啦。除此之外，市民在上网的时候还会遇到什么陷阱呢？ 其实网络世界多姿多彩咧，成日都有唔同嘅资讯去流传嘅。咁但系当中咧都有唔少系假资讯嚟嘅。市民咧就要留意一下呢啲假资讯咧，通常都会喺内容农场嗰度出现嘅。咁而内容农场其实咧就系指一啲网站啦，以夸张失实嘅标题嚟做卖点，咁啊吸引网友去点击赞好嚟赚取呢个广告费啊。咁所提及嘅内容咧都系删改真实嘅事件或者系新闻而得嚟嘅，内容空泛，甚至系有误导性添噶。 Polly Madam 啊，可唔可以分享一啲咧方法俾听众知点样可以分辨虚假资讯呢？ 我建议各位听众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分辨虚假资讯。第一，我们要认清这个资料来源，试下在不同的媒体找相关的新闻，以多角度来看事实。第二，我们要时刻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在解读一些所谓消息纸或者会这些这样的标题和信息的时候，因为这些内容都未经完全的查证的。咁另外，我哋亦都可以尝试喺搜寻器输入部分文章嘅内容或者系图片，查证或者系 fact check 内容咧系咪被删改。因为咧虚假嘅资讯咧，比真嘅资讯往往系传得更加快啦，更加深同更加广噶。咁要转载信息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小心求证啦。如果我哋未确认资讯嘅真伪咧，就唔好转寄啦。 明白啦，进行网上活动嘅时候，例如网购、浏览社交平台等，都会显示我最近关注的资讯。某程度上固然方便啦，但是其实我的个人私隐又有没有足够的保障啊？ 很多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都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和喜好，去提供更加个人化的体验和服务，还有去进行他们的市场推广。系统会收集的记录包括有你的浏览记录、电邮地址，甚至乎是登入资料。而这些重要的资讯往往都会成为不法之徒的目标，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保护个人私隐的重要性，以及加强我们手机上的安全设定。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实际操作上可以怎样加强手机上面的安全设定呢？ 有三个方法嘅，咁就第一啦，我哋可以试下每当我哋手机作业系统有更新或者系修补程式推出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去尽快更新，去确保装置咧保持喺最新嘅状态。另外，我哋亦都可以咧启用呢个遥距清除资料嘅功能。咁一旦咧咁唔好彩真系唔见咗我哋嘅流动装置，都可以遥距清除装置入边嘅资料，例如系相啊、通讯录、信用卡等等。咁另外第三啦，我哋就要下载翻一啲官方嘅应用程式，避免咧遭受一啲恶意软体或者系病毒入侵。仲要系细心去了解呢啲程式私隐嘅收集范围，例如系收集通讯录、相机、位置等等，然后咧就剔除一啲涉及敏感资料或者系非必要嘅存取权。 刚刚数分钟咧 ，Madam 已经罗列出多个陷阱啦。大家上网的时候啊，真的要加倍小心啦。除了你刚才提到一些相关的贴士啦，市民大众仲点样可以保障自己呢？ 要提升大众的数码安全意识咧，系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去努力噶。在数码化的年代，我们都不能够再避免接触到互联网。无论你是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普罗大众，我们都要与时并进去学习这个网络的礼仪，掌握网络的常识和陷阱，以及去了解怎样去保障个人私隐，才能够提升网上的抗疫力。 由此可见，宣传教育真是十分重要的。警方就着这一方面有什么策略呢？加强市民对网络安全的认识啊。 警方咧喺去年八月推出咗守望者 Cyber Defender 嘅平台，咁就包括系一站式资讯网站啦，同埋社交平台嘅专业，去教大家点样去设定社交媒体账户嘅私隐，同埋讲解咧各种网络嘅罪案噶。咁平台咧亦都设有为家长同埋教师咧度身订造嘅资讯同埋一系列嘅教材噶，咁啊带领大家成为一个醒目嘅数码公民。咁大家可以喺 cyberdefender.hk cyberdefender.hk

生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国世界是 投资 O2O。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言论英气逼人啊，即系比较鹰派啦。加上咧美国上季嘅经济增长预期咧，令到加息预期咧继续升温啊。美股原先升噶，道指咧最多曾经升605点啊，中段咧就反复转跌啦，最后咧要倒跌7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多啲，跌189点啊。港股点睇咧？转个头开始你就知啦。提提大家啊，近几日咧都系冇北水噶。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大壮咪，今个星期有啲乜嘢嘅新闻同我哋讲下？ 呢轮咧就挨年近晚啦，不过咧有啲新闻啊，正如咧即个特别嘅吓调查小组啊主席所讲咧，即系令人难过嘅。 嗯，你系讲紧保护儿童嗰个问题啦。 系啦，呢、這个保护儿童会啦，咁佢旗下呢个同乐居吓。听个名咧就真系 Protection of Children 啊，即系保护啲小孩子啊。但实情咧就而家呢个初期报告走出嚟咧，真系睇到咧真系令人发指啊。 嗯。 啊，虽然有啲人批评咧就话啊呢、這个报告都好似未啊啲字眼上咧即系未即系好准确咁披露嗰啲暴力啦。咁、但系睇落去咧都原来话啊有关啲职员咧。真係有拳擊啊，有確打啊，嗰啲0-3歲喎，係咪啊？有冇搞錯啊？ 好恐怖啦！ 係咯，咁而且咧係更加令人即係覺得驚訝咧，就係話因為喺閉路電視度睇到多呢啲咁嘅不當行為啦、原來咧管理階層咧係知嘅喎，而知咧又冇阻止嚇，咁即係仲係變咗係習以為常。啊！人哋話新常態嚇，呢、個就唔知乜嘢常態啦嚇。嗱、好啦，我哋一見到咧，有好多嗰啲工作人員咧，就一個二個咧就俾人帶上法庭啦，陸陸續續。我諗警方喺調查度咧就揾到更多嘅疑犯啦。咁嗰啲就可能係將來睇下個聆訊審訊點樣樣，會唔會將啲犯作奸犯科者咧就繩之於法啦？咁、另一方面咧。以嗰、那個同樂居咧有關嘅高層咧就辭職咁、樣啊，咁而嗰個保兒童會就揾個高層出嚟咧就鞠躬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市民大眾係咪覺得件事就咁樣可以解決逐啲講叫收貨咧？ 當然就唔會啦，我覺得 係咯嚇，咁啊即係鞠躬就可以搞掂嘅話，咪可以鞠好多躬唔使上庭嘅咩？去身法庭要鞠躬啊嘛，咁咧我就咁睇啦吓，咁如果系啲管理层啊系真系知道件事嘅话咧吓，咁法律上咧就刑事嘅方面就咁睇啦， 系 即究竟系咪话佢冇做过任何嘢就一定冇事咧？唔系噶噃吓，咁有个英文字咧，唔知道有冇读错咧吓，一个叫 misfeasance， 一个叫 nonfeasance， 长话短说嘅意思就系话一个咧。就是做了一些 action 啦，即系做咗一啲嘢，犯罪行为好简单，打人咁咪犯罪咯咁样啊。但另外一种咧就是、non-feasance 或者有啲人 non-action 咧，即系佢虽然唔做，都可以犯法嘅。吓、系啊吓、即系譬如如果你系揸紧车嘅，咁你见到人你唔刹制，或者我冇刹制，我冇踩落去，所以冇罪。咁唔系，你有责任。我哋揸紧嘅车，控制住嘅火车又好，私家车又好啦吓。你有个责任咧，见到前面有问题嘅时候咧，应该要停车噶嘛。咁 系 啊，呢个就一个简单啲嘅比喻啦。咁其实讲得详细少少咁多咧，就即系话，假如果有某个人佢对一个事物其实佢有权力去阻止 佢亦都有責任去阻止，例如睇細路仔咁，平時好多時告虐兒嘅，咁佢哋就話咩毒留兒童在家中咁嘅樣，或者係疏忽照顧啊，冇俾佢哋食啊，冇俾佢哋衣著啊咁嘅樣，本身係冇做嘢噶嘛，唔係話佢除咗件衫啊嘛，係冇俾衫佢著，咁呢啲咧都係屬於即係話佢係所謂 inaction 啦，即係冇做嘢而犯法嘅。好啦，咁翻轉頭就話，即使睇呢個初期報告就話咧，嗰啲管理階層咧，可能喺呢啲我叫罪行啦，發生嘅時候未必在場，咁但係係長年累月咁發生而佢知情嘅話咧，佢冇做任何嘢咧。究竟会不会构成刑责呢？可能呢就要有关当局睇睇，即系嗰个事情啊，啲证据显示出咩出嚟啦。咁就唔系纯粹话辞咗职啊冇事吓。咁如果唔系，好多政府部门啲职员咦一辞职，咁就以后唔使追究啊？ 冇可能咯。 系咯吓，而且嗰、那个罪行呢都唔系轻嘅。正如王家纯主席所说啦，这些是完全没有能力很脆弱的一群来的嘛。看看中期报告会怎样，又看看迟一点呢，就是法院的方面呢，或者律政处会究竟总共起诉几多人，大家都会很聚焦留意的啦。 是。 讲开王主席呢，又想翻起，如果我没有思觉失调呢，就佢爹哋咧，以前都系大律师嚟噶嘛。你唔好睇，王主席好似鬼鬼地咁嘅爹哋，肯定系中国人啦。我哋以前叫佢做阿明叔噶嘛。 系。 咁啊，佢系应该而家咪叫做建国之前啦，嗰阵时嘅嗰阵时嘅中国领事馆咧，帮佢将个姓同名调转咗啊。即系洋人咧就兴个名行先噶嘛。个surname咪摆喺后边噶嘛。所以就变咗英文名咧，就唔系平时咁陈大文叫 Chan Tai Man， 叫 Tai Man Chan 啦。 系啊系啊， 我呢啲都系往事啦。明叔系 Nice Man 嚟嘅啊。咁啊，讲到话鬼鬼地咧，又谂翻起大律师工会咧，已经啱啱有新人士啦。咁之前咧就阿 Paul Harris 啊，保罗夏利斯咧吓，咁惹到一啲评论啦吓。咁而家新人士啦吓。不过睇下个名咧，如果你睇英文版本咧，咦乜又系外国势力嘅吓？因为阿主席咧，你睇英文系叫 Victor Dawes 啊嘛。 系。 而副主席咧，哇，正直头就系咩啊 ？Jose Antonio 啊 ，Moria， 只不过唔系阿 Paul Moria 嗰个 Moria， 另一个转法嘅咁。当然啦，有好靓嘅中文名啦。阿主席嘅叫杜鉴坤啊。 系。 系睇个名字就好中文啦。 系 点解咁讲咧？嗱，我哋中国人咧有啲说法就有五行噶嘛。 系啊， 金木水火土啊嘛。 嗯， 睇个道字咧，咦，有木有土噶嘛。 哇，好嘢，识测字喎，大壮。 我估嘅啫，估嘅。咁跟住落嚟咧，个鉴字咧就系三点水个金啊。 嗯哼， 咦，真系金木啊。水 都有喎， 系咯，系啦，咁然后个坤字咧就两边两个方啊， 系 下低再加个土添， 嗯， 究竟诶呢啲咁嘅组合系咪咁凑巧咧？咁我就唔敢乱咁臆测啦，不过都几中国化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有人会问啊，咦五行好似冇火咁嘅样吓，咁睇啦吓，有啲人就系个命格如果有咧。就唔需要个姓名喺度补充啦。 嗯，又或者佢日日都发火，咁所以就好够火啦，系啦。 嗱，过往咧就因为北京咧当局咧就似乎对香港大律师公会有啲说法啦。 系。 所以今次阿杜主席上任咧，啲回答呢个传媒提问嘅时候咧，都论及咧即系系咪要修补啊，定点样改善跟北京嘅关系？ 系。 咁。嗰边好似有啲火嘅，咁唔使咁多啦，而家就吓，咁啊，大家就睇下点样去配合将来嘅发展啦，咁样吓，咁啊，而当然副主席嘅名都好靓啦吓，有礼有乐啊，呢啲系以前吓细个读书都要识噶嘛，系嘛，有咩有礼乐射啊，预书数啊，即系吓。即系考试就预咗输数就唔系几好啦， 系咯，官司都唔系几好、啊， 讲下嘅啫吓， 系咯， 好啊嘛， 所以咪冇唔会有输数咯。 哦，咁样嘅。 啊，嗱，纯粹讲少吓。咁虽然啊，所以咧就睇下佢哋啊，杨子都系咪叫鬼鬼地，但系唔系嘅吓。咁啊，香港呢个地方咧系国际文化汇合噶嘛吓。咁啊，所以唔知唔好理个黑猫白猫，最紧要就做到嘢啦。 系，冇错，嗯。 啊，当然亦都咧系随住。今年啊又到期啦，咁我哋嗰个新嘅法律年度亦都开始咗啦。咁、大家留意到就系冇得好似以往咁咧，啲法官咧就好似系一个行列咁样去行。 系啊，冇得排队出嚟睇下先。 同埋大家只能够喺网上观赏啦。 系咯。 咁亦都睇到各人发言啦、都系英语发言啦，吓扬为中用啊嘛吓。咁而咧係首席大法官裏面咧係嘅演辭提及咧就係、是、希望大家對於啲法庭嘅判詞啊，對法官咧唔好作出一啲無謂嘅攻擊，但唔係唔准批評喎、只不過就係批評你有理據有基礎， 唔可以無謂。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幾十年前啦，即係開始學習法律啲人都咁講噶啦。對有啲 clients 嚟講咧，就梗係話喂個 judgement favor 佢嘅。赢嘅就话个官好咯，输嘅就话个官唔好咁样，咁呢啲咁嘅就真系唔系好有意识吓，唔系好睿智嘅做法啦，系嘛？咁啊新嘅一年咯，咁啊希望下年啦，我哋希望系虎虎生威嗰种就唔好系过往咁嘅样就有少少苦啦。 系啊，我哋都希望啦，个个都生龙活虎，龙精虎猛啦。 系咯，大家咁话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拜拜。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Candy 孙孙晓妍、MC 张天赋。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又是时候听多样嘢旁下身。今日讲下大热嘅 NFT。乜嘢係 NFT 啊？就係、是、叫做非同质化代币，係储存喺区块链 blockchain 上面不可能交换嘅数据同埋资料单元，係一种数字分类帐。NFT 数据嘅类型包括相片、影片、音档等等嘅数码档案。由于每个代币都係唯一可识别嘅，因此 NFT 不同于区块链嘅加密货币係有分别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奥。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 Morning Call 入边啊，咁啊有阿 Wendy 喺度，早晨 Wendy。 Hello， 你好啊 ，Good morning， 有啲咩点唱？ 点唱俾我儿生仔听。 嗯，点解 佢 Happy？因为佢大个仔噶啦。 哦，佢大个仔大学毕业啊？ 我唔知啊，因为我都唔系好清楚佢，但佢系我儿生仔，我知咯，因为佢屋企人好少讲佢啲嘢俾我听。 哦，咁佢就生日，你又想特登点唱俾佢嘅？ 系啦，祝佢生日快乐！我想唱一首歌啊，得唔得？ 哦，你想唱咩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Enzo.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咁佢又收到晒啦吓，咁啊听住晨光第一线啊，几好啊！突然之间，哎呀 ，Wendy 姐咧，哎，唱翻只生日歌俾我听啊，几开心啊！除咗佢之外，仲有冇其他点唱啊？ 点唱俾阿妈咪啦，佢系老人院啊，都好寂寞啊，希望佢开开心心咁过埋。过埋新年去啦，唔好咁愁啦，个个都系啦，希望 系咁啊！有冇喺呢一个农历年嘅时候谂住同妈妈一齐庆祝一下，或者送啲心意俾佢啊？ 冇得庆祝啊，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咧， 系嘅， 咁出嚟啊， 攞啲糕俾佢得唔得啊？ 我煲粥俾佢都得， 煲粥俾佢都好啊，系咪？咁啊，一番心意佢就收到晒噶啦。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多谢晒，拜 拜。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年28就嚟到，准备洗邋遢未啊 ？Kitty 未喎、 啊。小白你又点啊 ？Barbie 我直头唔记得咗啊！ 洗邋遢 唔一定等年28， 日日都可以洗邋遢。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电话有阿畅， 早晨畅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好早晨各位， 系今晚6点半有咩好节目 ？Hello 好邻居噃， 冇错啦，咁啊今晚傍晚6点半呢、這个 Hello 好邻居啊，继续咧系去认识一下我哋咧喺香港生活嗰啲好邻居啊，即系嗰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咁啊。交流一下嘅，咁啊，今晚咧就请你一位嘉宾，就系一位咧嚟自泰国曼谷嘅阿 Sam 啊，佢咧就嚟香港咧就进修西洋音西方音乐嘅，咁咧。好特別啊！節目主持人咧會帶佢學下咧呢個中國傳統嘅戲曲唱粵劇啊，即係西方音樂佢應該識啊，佢嚟香港就嘛，咁啊泰國音樂佢泰國人一定識，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呢啲華人嘅 粵劇佢又得 唔得咧？好嘢喎！啊，這個如果可以走埋去佢嘅廚房嗰度，仲好啊！泰國人煮咩都好食嘅，唔知點解。呢個係 真係，我都覺得係，我都中意食泰國嘢， 好犀利啊！同埋嗰即係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好多哈魯好鄰居啊。 係 你唔好睇我住村屋嗰啲環境啦，我屋企附近有美國人啦，有英國人，有法國人，有意大利人， 咁勁 都幾聯合個感覺。 哇，好嘢喎！咁你會派 pocket money 俾佢哋啊？過年 會 佢又會唔會俾翻 pocket money 你啊？ 入鄉隨俗梗係會啦。 好啦， 幾好啊呢啲 happy 戀愛意義啊， 係啊 ，happy 戀愛意義，恭喜發財， 老曬啲好鄰居啊， 恭喜發財咁樣係嘛？ 係啊，係一齊恭喜發財，去到七點半啊，唱。 冇錯啦，七點半啦，出奇好玩啦，咁啊繼續啦，泰神同埋譚琪琪兩位主持人咧設計咗好多好玩嘅遊戲咧，俾啲老友記玩嘅，咁啊今晚有嘉賓喎，就請嚟咧阿李隆基啊基哥上嚟， 好嘢，好嘢， 好嘢啊，咁大家唱歌之餘咧，佢亦都會設計咗啲遊戲啊，同班老友記一齊玩下嘅，咁啊大家輕輕鬆鬆咁啊開心過一晚啦嚇， 好，咁啊跟住就準備瞓覺咯，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今晚九點半甜睡 B B 瞓冧啲啊，啊主持人啊，好似你今晚去。同營養師講下瞓覺之前飲啲乜嘢好啊？ 係啊，飲啲咩好唔飲啲咩好？喂，呢、這個營養師亦都係晨光之入嚟嘅，就係、是、有幫我哋咧之前做晨光大學阿咪咪啊， 咪咪而家都有幫。 係啦、啊，咪咪啊幫我哋誒粉墨登場啊，咁啊唔該曬咪咪先啦。 哇，咁幫手啊咪咪！ 係啊， 咁大家今晚一定要睇啊！ 咁啊仲有呢個百萬 YouTuber 又靚女咪咪， 依家又啊百萬 YouTuber 蘇怡啊嚇，咁啊加盟咗我哋個節目嗰度啦，咁啊可以即係、就是、大家睇下一啲健身睡前嘅技巧啦，仲會走入咧天堂鳥嘅歌。嗰個睡房嗰度，我仲同佢抽咗一鋪 winning， 係啊， 哇， 哦、好嘢喎、 啊！你估邊個贏啊？ 梗係你啦！ 結果咧就唔出得街嘅，因為原來 winning 係有版權要剪走咗一段，你估唔到咧。好啦，十點仲有咩睇啊？ 十點鐘就有呢、這個、中國嘅紀錄片啊，《人間世》第二季啊，咁啊。帶大家去睇下，認識下咧內地嘅醫生啦，咁啊，但係醫生咧係一班年輕嘅醫生啊，咁啊攝制隊咧跟咗一位咧啱啱喺醫學學院畢業嘅年輕醫生，跟足佢一年，咁啊睇下記錄下佢咧當中嘅成長同埋困惑嘅，咁啊亦都會問一問下啦，即係佢最初做醫生嘅初心係啲乜嘢啦，佢。刚刚一毕业入去呢个社会嗰度做事，仲要做医生个责任咁大， 系 佢、啊、会遇到几多难关咧？咁啊，成个节目就会同大家一一披露下啦。 系读得医咧，都系叻仔叻女嚟噶啦。咁啊，但系如果仲有使命感嘅话咧，咁我相信喺行医嘅过程入边咧，都有好多嘅故事啊、学习啊、经历啊，我哋又可以一齐欣赏。 特别呢两年啦，疫情大家都知道，喂、医疗几咁重要啊，或者医护人员咧对个社会嘅贡献同埋付出有几咁多、 医生亦都喺我心目中咧，等于咩咧？就系、是、英雄。 系啊，真系啊， 每一位都系英雄嚟嘅。 咁啊，即系今晚就黐实啦，港台电视31啊吓，咁啊，唔该晒唱，多谢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今朝大约6:40解封。朝早大约6:30，已经有几名居民到楼下要求离开，但是工作人员话要他们等多一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由于日葵楼的确诊个案显著下降，评估风险之后，今朝如期解除围封。居民完成相關手續之後可以離開，但是為確保安全，居民其後仍然要進行多次病毒檢測，但是會改為深喉唾液檢測。居民可以在朝早當局派發物資的時候取得有關檢測樽。葵涌村住戶目前累計有372宗確診和初步確診，日葵樓佔251宗，影葵樓81宗。下葵楼13宗，雅葵楼9宗。政府完成彩云一村长波楼的两日强制检测行动，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因应长波楼近日录得23宗阳性检测个案和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怀疑出现垂直传播。政府由前日起将长波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1:30，一共检测756人，到访369户，将会向无人应援的住户采取措施跟进。

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咁因为受到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影响啦，而家东隧九龙去香港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喺渡轮方面咧，因为有船舶机械故障嘅关系，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嘅服务咧，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站代噶。咁咧就系由珀丽湾去中环就系10点嘅班次，中环去珀丽湾咧就9点半已经开咗啦。仲有一班就系10点半将会由巴士站代。咁搭船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之前咧，补充翻个安全车速嘅位置，就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能够得到学生嘅欢心，一啲都唔容易噶。 头先 Natalie 老师叫你哋揾个同学拖住排队，点解你会走咗嚟拖住我嘅 ？Carol 老师系黄小芬嘅同学啊，因为 Carol 老师日日都同我一齐上堂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嘅 Carol 会点样回应学生嘅呢番说话？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校园展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真系好中意睇咩？早两日讲开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上边睇片嘅经历，话说你睇开乜嘢就会俾翻类近嘅嘢你睇，大数据年代啊嘛，佢计算到你睇乜嘢就会不断从呢啲数据里边再计算再计算，计到出嚟嘅结果就系、是、你净系睇到呢类型嘅片。去到最后。到底是我自己喜欢看这些片，还是只是被计算我喜欢看这些片，我都不知道。总之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打开电脑看到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三两款选择。我怀疑我生活越来越窄是因为被计算。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些治愈系的影片，所以在这些影片分享平台弹出来给我看的全部都是治愈系。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最近好像有事，为什么心灵这么需要慰藉？之前讲到这排看得最多的片就是一个日本朋友自己揸车周围去揀一个没人的地方独个儿煮餐饭睡一觉的影片。另外一个我睇得最多嘅就係帮马匹修剪指甲。係呀、啊、你冇听错，帮马匹修剪指甲。无端端点解睇呢类型嘅片呀、啊、我都想知呀、啊、总之打开电视无端端就有呢啲片俾我睇囉。可能我真係好需要治愈，计算到呢啲片对我有帮助。 我嘗試撳入去睇一睇，每一條片形式都是一樣。首先會發現一隻馬的指甲，即是馬蹄部分，生長得有些問題，令到隻馬行起上來很辛苦。然後一個專業的馬匹修甲師拿著一些簡單的工具，例如一個鉗、一把大剪刀、一張凳，好隨意地不斷將馬蹄部分修修剪剪、修修剪剪、再修修剪剪，整完一隻腳再整另一隻腳。如是者整完四隻腳之後，馬匹好舒服，行得翻。影片結束，30分鐘的短片，究竟我睇過啲乜嘢呢？馬匹對於我哋都市人嚟講，其實幾遙遠。可能對一啲每個禮拜都會接觸佢哋兩次嘅人關係會密切啲，但係嗰種關係多數都係建基於佢跑得快唔快呢，買唔買得中，可以話係夾雜住好多唔同質地嘅愛。可能你只係想見到佢衝過終點嗰一剎那。如果叫你望住佢哋慢慢行，行得好辛苦，你未必会有呢种耐性。我不断望住呢啲马匹修甲师帮马匹修剪，虽然同我嘅距离好遥远，唔知点解呢，感觉好平和。佢哋同一个动作做四次，当然啦，因为马匹有四只脚，所以要做四次，不断重复再重复。好似之前讲的日本朋友揸车周围去的片段一样，都是不断重复一些简单的生活。可能不断重复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令到我们心情愉快。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的。看下看下又看了几个钟，心情愉快，好轻松。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如人静好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蓬莱。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又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为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个礼拜咧就讲咗好多咧同过年有关嘅送菜啦，咁、希望大家即系自己入厨嘅时候咧都可以煮到两味。 我停一停你先 ，Kitty。 做咩事啊？ 我新嘅一年咧，我想有一个新嘅习惯，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你讲出嚟先，我未必帮到你噶。 我想买个新嘅 headphone 啊，跟住戴喺电台用。 系啊， 但如果漏咗咧，可唔可以帮？ 可唔可以帮你执翻系嘛？其实我冇得你好多啫，我前两日先留低咗，有人帮我执到。我哋互相提醒啦。 因为我见到你个个用自己嗰啲 headphone， 我都想啊。 系啊，干净啲嘛，谂住。 我个人本身就 你个人本身又唔系真系好贪求干净，不如你都算啦。当个个唔用大家用嘅嘢嘅时候，嗰样嘢就变得干净啦。 系啊， 思维系咪先？ 有啲资产冇人买，点解啊？唔好问点解啦。 唔好问点解，Kenny 成日都教。 系啊系啊， 我问点解，有佢嘅原因嘅。 即系有啲巴巴系咁跌落嚟，唔好闹字啦。 我都知道你好受到好大冲击噶啦，所以谂住咧，今日礼拜五咧又供一个食谱俾你。呢、這个过年食谱咧，我唔记得我上年有冇讲过，因为上年新年咧我有做到出嚟嘅，咁、就系、是、应该系都俾你嗤之以鼻嘅一个食谱嚟嘅。咁所以今年 点会啊？点会嗤之以鼻啊？我最中意赞人噶啦， 但唔系我咯， 赞人热泪 啊， 我啊嘛。 咁所以咧，我就想再讲多一次，就系呢一个年糕春卷啦、因为我发现咧、其实而家每一年咧都你唔好笑我住，因为每一年咧都有好多 萝卜糕春卷又得唔得？ 你又嚟啊！年糕春卷，好似上年讲完之后，大家都真系， 但系真系好食噶。同埋咧，我见到今年因为好多唔同嘅味道年糕推出咗，有啲系斑斓味啦， 榴莲啊， 有啲啊，系啊，又有啲黑糖啦。咁、其实佢嗰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平时你食年糕一系就咁煎，一系就腩蛋，咁、可能你都会食咗好多底都系咁嘅款啦。咁、所以我就话啊，不如你试下另一个方法，即系食落去嘅时候咧，好似食紧另一样嘢咁样嘅。咁、因为佢做法其实好简单，你就攞啲春卷皮返嚟呢，就将嗰、那个年糕呢切到一嚿嚿啦，咁你可以切薄片又得，或者你切到好似一条金条咁样细细条又得，即係你鍾意厚啲又得，咁总之你攞个春卷皮呢就包住佢，咁就卷到好似春卷咁啦，咁喺个口封口位呢你就攞嗰啲蛋液呢黐一黐埋个口，跟住呢就攞去半煎炸啦，其实你唔需要落好多油嘅，当然炸你就会觉得哇已经咁油腻咯，咁、你咪落少啲油，慢慢即系煎佢咯。 喂，落埋啲虾米入去得唔得啊？ 唔系，佢因为佢系甜噶，即系你当佢系一个甜品咁样食。 我谂住又甜又咸啊嘛。 咁又唔系几好。 嗱，你唔好讲乜几好，各人有各人嘅食法。我唔会 challenge 小白嘅。 点解啊？你中 意加虾米啊？加虾米。 中 意加糯米啊？加糯米。中意加白米啊？加白米。 都得，都得，你都可以自己中意。咁但系呢一个方法，点解我觉得都可以试下咧？因为佢咧有外脆内软嘅口感嘅，因为你春卷即系半煎炸咗之后咧，佢个皮系脆噶嘛，咁你里边嗰嚿年糕咧，佢因为你都有一路煎到佢啦，咁佢会慢慢变软嘅，咁、所以你就会有嗰个少少拉丝嘅感觉，即系咬开佢嘅时候， 咁好靓，其实好似食 pizza 咁， 同埋几得意啊！再加上点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咧，即系咁你试完你觉得唔好食，咁你唔好整咯，下次。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系佢煎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有啲年糕如果佢水分好重咧，或者即系佢用嗰啲料嗰啲份量唔同咧、你会发现有啲年糕咧煎起上嚟好容易黐埋一堆嘅， 系啊， 但系有啲咧、就冇咁容易黐。黐埋一堆，就是、因为佢哋嗰份量有即系有啲唔同，咁、或者有啲多啲水或者多啲油咁样，令到你煎起上嚟嘅时候咧，你会哇好烦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用咗呢一个方法去做呢个年糕春卷咧，就会帮你即系冇咗呢个麻烦啦、因为有个春卷皮包住咗咧，就唔会即系一嚿黐埋晒成堆咁样样，咁、煎起上嚟嘅时候咧又方便啲。 年糕春卷咧，其实上碟都可以好靓， 好靓啊！ 系啊，佢已经整咗卷卷咁样，你就可以冻高佢搭起。 黄金色嘅、外边系黄金的， 系啊！呢样嘢真系又要帮 Kitty， 真系谂得好啊！呢个 小白梨最好噶， 最好食就系呢个年糕春卷。 买 h e 你漏咗我唔会，我直头抌落垃圾桶咯，同你讲。 林慧的享乐时代。 做乜啫？笑得咁开心。 佢话佢抌我个 headphone 落垃圾桶啊 ！Miss Lam 咧， 我 好开心啊！我 帮你执过咁多次银包。 系啊， 下次执到之后咩啦？ 梗系分咗佢啦。 就咁摆翻喺度。 唔系啫，我会交去呢个失物认领处，等你自己去认领啫。 哦，失物认领处喺边噶？港台 嗰个？ 唔 知楼上， 我有一个咁嘅部门。 有啊！ 你好多嘢喺上面。 应该系我哋嗰层噶系嘛？ office 嗰层咯，系。 哦，遗失咗我嘅青春同埋感情咯， 喺 港台。系啊，你都系噶。 你从来都冇有过。 有，从来都冇。 有过。 有。 我同你唔同。 系点啊？ 我做咗呢度多咗啊。 系咪啊？ 多咗青春同埋多咗感情。 哦，咁好。 仲多咗自欺欺人添， 咁我几欣赏你喎。睇嚟你呢度官运亨通喎，呢位师傅。喂，点啊 ，Bobby， 你嘅享乐系？ 喂，我今日想讲全盒啊，你哋屋企有冇摆全盒嘅先？ 我冇啊， 有，但我想换咗个全盒佢啊。 哦，点解啊？点解？ 因为我本身我唔系好中意我嗰个全盒啊。 你个全盒有咩问题？ 我觉得佢，因为佢系一个四方形嚟嘅，然后佢就有四格，每格又系四方形咁嗰啲咧， 系啦。三冇啊，三个全都冇啊，冇全盒，冇全货。 同埋冇存款啊嘛， 冇存款， 唔会存款唔摆屋企㗎，钟哥，你中意去银行排队㗎嘛，所以屋企冇系好正常嘅，通常资金大先唔会摆屋企㗎，即系呢啲嘢好事嚟噶。喂，点解讲存盒咧？因为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好记得阿妈同我讲过一句说话嘅，就系话小朋友如果偷食咧，一埋去个存盒咧，大人就一定知噶啦。咁咁跟住我就好怀疑咧，会唔会啊？点解咧？咁后屘我就发现点解啦，因为我屋企嘅存盒咧，同人哋屋企嘅存盒咧系唔一样嘅。我屋企个存盒咧系一代传一代传落嚟嘅玻璃存盒啊！ 哇，好值钱啊！系咪清朝传落嚟噶？ 我真系冇问佢几时传落嚟啦。但系个问题 一代传一代嘛， 系咪玩啊？ 咁问清朝都好正常啫， 系咪搞笑啊？你 知道几多代嘛？而家系咪？ 我都唔知传咗几多代。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个玻璃存盒咧系真系你喐一喐咧都会哐哐声啊！ 哇， 同埋其实系好重噶。 咁你技巧低啫， 系我真系技巧低。 呢啲我哋即系经过长时间专人训练嘅开嘅时候，冇人听到噶。 咁你犀利啊！你可能真系好有呢个天分啊！我就唔得嘅，因为我系一只手拎起个盖，一只手就拎个糖啊嘛，要伸入去。咁所以永远都拎唔稳个盖嘅，因为系比较大个，同埋比较即系都难拎嘅，又惊打烂咧。 系高身嘅定系点样噶？ 佢咧系一个其实传统嘅中式全盒啦，比较扁啲嘅，即系一格格嗰啲啊。咁我屋企都传统嘅，即系话一定要摆瓜子喺中间啊，然后一定要有啲糖啦，最好有啲颜色靓啲，似系金嘅一啲嘢。 依 家 准唔准 摆 朱古力噶？你屋企如果传统嘅， 我金色嗰啲朱古力咯， 佢睇颜色啫嘛。 你知道啦，瓜子喺农历新年会改名噶嘛？ 系 叫 咩 咧？ 幽银 系啦，叫做幽银啊嘛。 成日都问人哋幽银。 因为瓜子唔利市啊嘛。 我广东啫，广东说法啫。 咁所以喺新年期间就叫做幽银， 系啊， 即攞啲银翻嚟。 哦，咁啊，糖冬瓜最好啦。 冬瓜。 系咪啊？ 隔篱有个豆腐喺度， 最好啦，系咪啊？咁好唔好啊？ 你望一望小白啦， 小白好唔好？ 佢加咗个豆腐喺后边啦，好笑，好 get 啊！ 唔会嘅， 有幽默， 有咩幽默感可以冲破另一个幽默感，就将另一个幽默感加落去。喂，咁但系咧，我记得旧时咧就有嗰啲糖椰丝嘅， 系啊， 同年牛都有。我记得譬如旧时翻去广州拜年咧，咁啊传统少少啊，爷咧就有呢啲最传统嗰啲莲子啊， 糖金桔都有， 系啊系啊， 都系卡路里啊，好多 金桔咧，即系好耐冇见过啦，喺香港糖金桔 好似少啲喎，真系椰丝啊，或者系嗰啲糖莲藕， 糖莲藕。 同莲子就比较多啲嘅，我屋企个全盒就冇呢啲嘢食嘅。我通常咧，我阿妈都系买嗰啲咧，即系有独立包装，唔会容易惹蚁嗰啲啊。因为佢惊我哋啲细路咧揭多几次咧，揭得唔好，摆得唔好个盖啊，吸得唔好咧，就好容易会惹蚁啊，惹曱甴老鼠啊。 以前就买呢啲就会当然方便啲啦，同埋就可以散买噶嘛，即 系 唔会话你而家话咩阿 Bobby 话啲独立包装以前唔需要噶嘛。你去杂货铺又好，甚至乎去以前嘅一啲国货公司咧，佢哋有一啲档摊专系卖啲年货， 系可以称噶嘛，好似 系啦，系摆晒出嚟。你自己買幾多啊？想買一斤定一磅定點樣咧？就筆落個袋度稱咯，跟住咧就全部散嘅。你自己買翻去就自己擺落去。 我都好懷念喎， 啲舊區都應該有嘅呢啲。 係，不過即係你講到呢啲過年， 咦唔係喎，大埔都有喎，係咪？前幾日先見過啫，佢自己度稱嗰啲。 哦，咁入去買啊？係咪個個入曬大埔買啊？ 排長龍啊！ 千祈唔好做， 見到嗰條龍啊，我都驚啊！真係， 我唔記得咗喺邊度有喎。不過你話過年咧捧住呢啲賀年啊嗰個全盒咧，即係細路仔又好叻嘅，好好 口，我記得舊時有兩三句口訣咧，都幫我賺過好多年嘅利是錢㗎。 係 係啊， 口訣咁犀利。 譬如唐爺師係乜嘢啊？就係、是、阿舅父食條唐爺師，祝你今年甜絲絲咁樣。 哦， 即係好似每一樣嘢都可以咁樣講嘅。我記得舊時啲利是都好豐厚下㗎啦，即係用呢一兩個咁嘅概念咧、哦，就可以搞。 延伸到而家去做婚禮都係 都係佢咯，食個糖年糕，希望你今年成佳偶。 係啊係啊， 你叻啲， 由細訓練到大， 你都叻喎、啊。 即係等於喺鵝頸橋一樣啫， 冇咁啊，冇咁啊，行業唔同嘅，行業唔同嘅， 打你隻小人手，等你有嘢都唔識偷。 新職口冇講呢啲，講翻頭先嗰啲童年 盒，全盒係啊，阿 Barbie 嗰個全盒。 但我反而係好懷念咧，即係我細個全盒嘅時候咧，最中意咧就係啲舊式糖果，但係其實而家好似都絕咗跡好多啦、嗯。即係以前好多糖咧，真係以前先有，就會喺我哋記憶裏邊咯，而家就冇啦。 有啲發達嘅， 係咯， 有啲有利是嘅， 有啲係瑞士嚟嘅， 係啊，我。有啲啊， 天地落嚟嗰啲 红仔咯、啊，我都唔中意红屎啊，我中意牛屎咁啊，食晒啲红仔嘅。 阿 Barbie 有咩？天地落嚟嗰啲好贵噶，我哋以前边会食得起嗰啲？ 系 嗰啲贵价货嚟噶。 嗰啲咧，我妈只会摆一粒喺中间装饰嘅啫。 我如果你嗰阵时我哋去人哋屋企拜年，点都有啊，好快扫晒。 哦，系啊，系啊，通常都系嘅。 我中意食咩啊？杏仁糖啊！ 杏仁糖，我又冇见过喎。 你有见过？ 我有见过咩？ 冇见过，你唔知 啊？而家都仲有啊！而家仲有，我个全盒都有摆啊！ 杏仁糖啊嘛， 佢转唔切，佢转唔切，以为咦杏仁加糖点乜知？ 我真系转唔到啊！谂谂， 因为我真系唔可以讲佢个牌子出嚟啊！即系讲牌子，佢得一种啊！ 我知啦，但系嗰个唔哦，嗰个都可以摆全盒， 同埋因为系金色噶嘛张纸， 系啊系啊系啊， 好食噶， 咩都可以摆全盒嘅。 我想话佢已经出咗好多味啦，因为我今年都有照买啊嘛。系啊，佢有出黑朱古力味啦，有啊焦糖朱古力味啦， 请够嚟食下。 我买咗原味啊，都系。 讲完一大扎， 我走先啦。你去失物 原味， 亦领翻你嘅青春。 做乜啫？搵翻旧时嘅回忆啊嘛。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